早晨，早晨，朝早嘅六点零八分，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三月四号嘅早上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一嚟嘅，农历方面咧就系正月二十四，咁啊，继续咧都有香港电台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晨光第一线，咁啊，亦都有白权浩小白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同你倾下偈啦吓。咁啊，朝头早十七度嘅气温，咁啊，出边有少少雨粉飞飞嘅，咁啊，相对湿度92%啊吓。咁啊，呢啲天咧。有阵时都系成日十五十六，唔知担唔担遮嘅。咁好多朋友直头如果住喺嗰啲咩铁路上盖嗰啲，就直头理都唔理嘅。咁但系如果你系住喺啲冇连盖嗰啲咧，咁啊要谂下啦。咁啊唔想揼湿咧，可能即系准备定把缩骨遮，咁啊会好少少嘅。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我哋当然咧每一日咧嘅工作系繁忙嘅，特别系去到星期一嘅时间，咁啊休息咗两日啦，好多朋友休息咗两日之后咧，咁啊星期一要继续咧就系接受工作上面嘅挑战啊。其实有工作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唔好因为有工作就觉得又要翻工呢啲心态就唔好。有工作咧都要谂办法点可以将佢完成之余做得好。如果你工作上面经常能够保存到一团火喺度嘅话咧，咁我相信你亦都可以慢慢就投入翻自己工作，亦都唔会觉得咧翻工嘅时间系用难挨，而系觉得系充实，好快脆做到，甚至乎做得好自己嘅工作嘅时候咧，咁啊有机会嘅话，咁可能会你公司度晋升制度可以继续升啦。所以我哋今日都要同自己讲，千祈唔好懒散，要有团火喺度。 忆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懂，在痛苦中吹干梦，越知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冻，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多。在痛苦中追赶梦，越知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但那是最好的错。 错，梦里是最真的我，一生不会枉过。 早晨的时候，他是谢霆锋，有火。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分享食买玩享乐情报， 用第一身方式体验，将香港好玩好食人和事放送给听众。 香港咁多好嘢玩，食买玩样样都讲，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晨光 Coffee Time， 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部分时间系有薄雾，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咁啊渐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咁啊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气咧就潮湿啦。明日咧就日间温暖，哇几快又温暖啦！星期三稍后咧就又转吹北风，咁啊本周后期气温又稍为下降。而家咧就1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3%。呢啲天气咧，咁啊大家都成日提住啦，我哋不如可以去赏下樱啊！赏樱咧又好开心嘅，香港都好多樱花而家。咁啊，睇睇呢個晨光 Coffee Time 嘅，咁啊見到咧就係機管局啊，機場管理局咧近年喺機場咧就栽種咧就係櫻花園，咁啊一解大家咧就思櫻潮啊。好啦，今年咧喺機場客運大樓入邊啊，喺機場客運大樓入邊咧都擺咗12棵嘅櫻花樹，咁啊全部咧都係白色嘅品種嚟嘅，咁啊俾旅客咧就欣賞。咁但係亦都咧就吸引咗東涌嘅居民咧嘅攝影愛好者，咁啊特登就去嗰度咧就客運大樓嗰度就影相添，哇！即係叫追花嚇。咁啊除咗追花之外咧，咁啊有個 term 即係叫追櫻添嘅。好啦，局方咧亦都美化咗機場一帶嘅景觀，咁啊其中咧就見到有公園咧就種植咗大批嘅黃花風鈴木噶。咁啊上個星期開始咧，今日亦都開花啦嚇。咁啊，經歷咗就係突如其來嘅寒流啊，估唔到咧，哎呀，突然之間咧就有部分咧就凋零咗啦，咁啊令到咧就去到嘅朋友咧就有少失望，因為即係突然之間凍啊，咁冇辦法啦，咁啊天氣嘅嘢嚇，咁但係原來咧佢嗰個嘅叫做種植嘅話，嗰個規模咧其實都大喎，好，咁啊睇翻咧機管局今年除咗喺户外櫻花種植咗咧，就係嗰個數量有85棵嘅品種，一個叫做好運來嘅櫻花之外，亦都咧喺2月下旬元宵節之前啊。在機場客運大樓的 A 接機大堂一邊呢種植了12棵的白色櫻花樹，近日呢亦都是悉數呢就盛開了，所以花期呢就很快就會完結的。那不少的遊客呢都說好亮喎，一落機的時間呢就見到啲咁靚嘅花呢，即係個感覺呢係真係相當之舒服㗎吓，咁呢個俾遊客一個觀感呢非常之好，咁即係呢啲德政做得好。好啦，咁其實呢頭先提過有黃花風鈴木啦，咁黃花風鈴木種植嗰個嘅黃花風鈴木數目亦都相當之多，有260棵嘅黃花風鈴木嘅。咁黃花風鈴木喺果埠道一帶亦都有啦，咁南昌公園呢嗰度亦都多喎，咁但係260棵呢，咁真係都見到佢哋係種得相當之多啊。咁亦都喺上個星期開花，咁其實花期都有維持10日㗎，咁但係呢就睇返啦，咁喺啱啱過去嘅時間啦，咁亦都真係冇辦法啦，咁亦都突然之間有寒潮啊，令到呢佢嗰個花呢就的而且確凋謝咗好多。呢一類型嘅花呢，咁其實呢香港都有好多啊，最近呢譬如喺東涌嗰個叫櫻園，東涌櫻園櫻花的櫻，咁都人山人海喺度睇呢個嘅櫻花啦。咁機場又有櫻花啦，而家咧各區啊都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叫種植嘅裝置啦。啊，機場嗰個260棵嘅黃花風鈴木咧都係靚嘅。好啦，咁另外咧就係香港嗰、那個仲有沙田石門安景街嘅公園嗰度啦，亦都咧就係有櫻花盛開嘅。嗱，而家都仲有得睇嘅，因為而家都仲喺呢個花期，3月4號嘅啫。 咁直至到三月头咧都仲有噶吓，咁所以如果大家要欣赏呢啲咁靓嘅花咧，咁不妨去嗰度就睇一睇啦。咁同埋咧，佢嗰啲樱花咧就都有好多品种嘅。咁今次呢一个嘅品种咧，见到樱花机场嗰个就叫做好运好运来，咁我觉得都几好。咁改下个名，咁令到大家个感觉上咧意头都好啲啦。 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听埋应志月头先嗰一首嘅作品啊，《You Are Gone》。室外气温啊，继续17度，相对湿度92%，咁啊嚟到晨光嘅正能量卫星啦。咁啊，今日咧揾到一啲嘅报道咧，我觉得都几值得咧，我哋大家去到睇睇嘅，因为呢个地方咧啊咁啱我自己都有去过。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位于沙头角海东岸嘅谷布村。谷布咧，咁我之前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做筹款嘅行山活动咧， 都是正值咧就是谷部噶。咁谷部亦都拥有咧超过300年嘅历史嘅一个客家村庄嚟噶。咁当年咧，咁亦都系沙头角内海同埋船湾东北海岸线嘅一个交通要点嚟嘅。咁高峰嘅时间咧，有成500多名嘅村民咧就喺呢度居住嘅。不过咧就即系一定系咁噶啦。咁你系嗰啲。即系而家我哋叫做远嘅地方啦，咁啊一定就走下走，咁啊又剩翻啲好少嘅居民留喺嗰度。好啦，咁啊年轻一代咧，其实都已经就系搬走咗噶啦。咁啊包括咧就系一啲譬如90后村长个女啊呢啲咧，其实原本都走咗嘅。不过咧啊几好，点解话摆喺呢一个环节嗰度同大家开心 share 咧？因为都有报道讲翻咧，佢哋就为咗复兴同埋保育家园啊，咁啊特登咧就喺呢个城市。就翻去呢一个嘅村庄嗰度，咁啊同唔同嘅机构咧就合作，就举办呢啲嘅导赏团，咁啊希望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咧就认识呢啲嘅村，咁啊大旺翻谷部。当然啦，大旺就唔一定下即系要旺，好似旺角咁样，咁起码多啲人认识，咁啊亦都咧就知道香港嘅呢啲真系香港嘅历史文化嚟噶吓。咁啊，谷埠村嘅位置就喺香港东北，头先都提及过，即系既然有沙头角呢啲名，大家都大概有个 concept 喺边度啦。如果喺鹿颈就比较出名啦。鹿颈步行嘅话咧，大概咧都要45分钟就沿住山路先至可以入到村嘅。咁如果喺呢个沙头角乘坐快艇啊吓，沙头角乘坐快艇咧，咁啊快多啦。咁但系咧就要申请呢一个嘅禁居纸嘅。沙头角嗰边都有码头嘅，咁啊码头咧就直接咧就驶过对面岸咧，嗰度咧就已经系近系谷埠嗰边噶啦。咁啊谷埠我去嘅时间咧，咁啊见到亦都有大学啦，咁啊配合一啲嘅机构咧就喺度做紧一啲复修啊。咁啊所谓嘅复修其实谷埠啦，咁啊附近仲有几条村嘅，咁嗰啲村咧都系。以前幾條村就一齊好似要打天下咁樣，咁亦都有學校，有小學啦，又有舉辦中學啦咁樣。咁谷埠如果冇記錯咧，都係有小學嘅。咁如果附近幾條村嗰啲人要上堂嘅話咧，上學嘅話咧，都要嚟到呢度嘅。咁所以佢哋嗰度咧，即係我入去佢哋嗰個嘅學校嘅設施度睇。咁當然就係簡陋嘅，但係你都可以好清楚睇得到以前啲人上學嗰個嘅面貌㗎。咁啊，谷埠亦都咧有一大嘅村庄啊，亦都有好多咧就系有趣嘅食物啊，即系嗰啲地道小食啊，客家人嘅美食啊，咁啊都相当之有特色噶吓。咁啊，如果大家去嘅时候咧，咁啊而家我哋就当然系譬如行山嘅时间咧，先至有机会去到啦。咁但系如果你有留意翻，或者你觉得啊呢一类型嘅地方都有趣，不妨咧就自己试下上网揾多啲，咁可以了解有边啲机构又帮下手啊，咁而家有啲咩文化，有啲咩美食留翻喺呢度，咁都可以咧就了解一下自己身处嘅地方以前嘅历史噶。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认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 中作浪，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做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天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留梦 六点二十九分。 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林峰的一首歌曲《无伤大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政协会议今日开幕，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晚到本港和澳门全国政协委员入住的酒店看望。有份见面的港区政协委员何汉权说，充分表现夏宝龙对各政协的关怀，亦都充分反映出对港澳全方位的重视。他说夏宝龙特别提及刚刚结束的访港之旅，概述他在香港视察的所见，又说经济民生和区议员对市民的实质帮助是两大关注重点。何汉权说夏宝龙认为待立法会尽快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香港在更大的法制保障上，市民更加安居乐业和更团结，努力拼经济。大坑丽德村村荣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现场发现一具烧焦的遗体。昨晚近十点，村荣楼一个高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队烟雾队和一条喉灌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其后在起火单位的睡房发现87岁的男住户，他在现场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初步调查怀疑单位里面有未熄灭的烟头意外点燃杂物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大约75个住户自行疏散到安全的位置。巴勒斯坦传媒星期日晚报道，加沙城再有民众遭到以军袭击。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一批加沙居民当日在加沙城一个救援物资领取点等候运送面粉的援助货车期间遭到以军开火，造成几十人死伤。消息人士指责以军正是针对加沙北部一些忍受饥饿的平民进行系统性的种族灭绝罪行。報道又說，加沙中部代爾拜拉克一架載有人道援助物資的小型貨車當日亦都遭到以軍戰機空襲，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傷。以軍當日凌晨亦都空襲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一個住宅，造成至少16人死亡，包括至少6個兒童。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正是利用近日流传的窃听录音内容破坏德国的稳定和制造不和，形容是普京发动信息战的一部分，希望普京不能够得逞。皮斯托留斯又说他正是等待军方就泄密事件的调查结果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俄罗斯传媒日前将一段录音上传到社交平台，内容涉及德国军官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并且秘密协助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可能性。德国国防部证实空军内部的对话遭到窃听，但是说无法确定有关录音是否被修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不同的国际艺术盛事将会汇聚香港，维港两岸，艺聚香港，让游客以艺术角度体验香港独有的维港精彩日与夜。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开动精装流动广播车， 八场限定快闪直播 全部完成啦， 完美啊，简直 你话佢哋啊，你 我哋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团队已经完成喺深水埗嘅 Pop Up Live， 最快乐广播开去啦。 AI 的中文译名是什么？ 人工智能。 哎，得好啦， 喂，叫你听听，我是不是一嚟就攞个头喺度转呢？ What we wanted to do was represent a platform through RDHK to provide some spotlight on all the artists. 大家好，我叫 Rafi， 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 所以你广东话非常流利啦。 大家咁话。 继续留意收听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我哋24/7全天候服务，真系随时再有消息 pop up 到噶。 快闪直播，拉近你同我。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啊，各位晨光的听众。2024年3月4号星期一6:37。刚刚听完小白白声音啦，6:30呢 ,Vicky 都回到来。有我们的混合音啦，有男女士啦。欢迎你小白。 你好啊，应该是我欢迎你的嘛。 而家我坐 panel 位嘛。 好、哦、你喜欢啦、啊、喜 欢。即是每一次呢去到即是无论大家是边个返六点都好，边个返六点半都好，一有人一起呢个感觉就已经好唔同㗎啦。 是啊。 是啊，冇咁寂寞添啊。 是啊，呢个真啊。 是咪啊， 你真系团队嚟㗎嘛。 是啊，有个组唔同嘅声音啦。 啊、早啲返嚟陪啲同事先得㗎嘛。 哦，好唔好先。 好，梗系好啦， 逼你赚， 即系话晒我哋都真系四个钟噶嘛，其实应该系， 系啊系啊，系个， 唔系咯， 唔系系噶，系啊， 系啊，四个钟 噶，十点噶嘛， 系啊， 系啊，所以我哋系个咧都陪住听众咧一齐去到十点嘅，嗱而家咧就系6:38啦，唔知各位听众咧就食咗早餐未，定系还是而家咧听紧我哋嘅声音，就喺度伴随住你食紧早餐。我知道小白咧就麻麻地中意食早餐嘅，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啲小朋友食早餐嘅选择多唔多嘅咧？ 最近大嗰个仔咧开始学识咗自己烚鸡蛋啦。 哦，朝头早啊？ 系啊， 哇，都几叻仔。 系啊，几好啊，因为我教咗佢一句烚鸡蛋一定系可以烚到溏心嘅方法。 佢又好中意食溏心。 系啦、啊，跟住佢就有个座嘅，有鸡蛋座，放只鸡蛋喺鸡蛋座上面啦，咁啊嗱懒靓咁样。跟住仲有一个咧，嗰啲开蛋器啊，即系放喺个鸡蛋个帽上面，跟住一揿个掣 ，trap 一声，跟住就个头批咗出嚟咁样。 成个盖咁样攞到， 成个盖攞出嚟噶。 咁犀利。 系啊，跟住佢咪可以攞只匙羹刮下个盖啊，跟住咧就食下入边嗰啲，跟住就好似当一个杯咁样饮入边嗰啲蛋黄啊咁样，咁佢食得好开心。 但系佢自己系会预早啲时间起身自己整。 系啊， 我都几有心思。唔系嘅，你以前翻学咧，我以前翻学咧系去到最后嗰一分钟，我搭校巴嘅小学嘅时候，我冲落楼下。然之后买面包上小巴度食嘅，即系我系冇预留一个叫做早餐时间嘅，系啦，咁所以如果有个早餐时间，其实都几好的，即系起码俾佢自己可以整下自己想食嘅嘢。 小朋友食早餐又会好啲嘅，系啦，咁啊，即系个营养会好啲，个人希望佢可以清醒啲啦， 会清醒啲， 快啲看破红尘，希望佢快啲清醒到。 以前细个咧唔觉得早餐咁重要嘅，系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咧，先至发觉哇。原来早餐是很重要，甚至到而家咧，就算翻咁早咧，都宁愿就算节目之内唔食啦。 嗯， 完咗个节目十点后咧，都要食翻个早餐。 但系十点后你食早餐，你唔会觉得都就快食晏啦？ 多数都会食个丰富啲咯，然之后再食嘅时候就可能系四五点咁样咯。 哦， 系啊，咁嗰个四五点如果再即系知道大家即系而家我哋早瞓噶啦嘛，就宁愿咧就咁样就变咗一日两餐。 我食咗早餐咧，我等晚餐噶啦。 哦， 系啊， 咁犀利。 所以有阵时点解话我唔食早餐咧？咁你边度食咁多啊？ 但系好难啊！你夜晚咧都要同屋企人食下饭，就算你唔食好多， 系啊，你个人都要得喺度噶嘛。咁你即系自己都做亲子百分百，系咪？ 系啊，即系要陪伴啊嘛，即 系 有个时间 quality time 咁样啦。但系原来最近咧，我上网了解咗咧，就系上星期病啦。咁我屋企冇乜嘢食。咁我就叫咗我先生，你买包麦皮落喺屋企啦，有啲咩事即刻可以即冲嗰只咧，揿热水就食。 你食麦皮噶？ 系啊，我食。 哇，咁健康噶你？ 你唔食麦皮？ 唔食麦皮噶。我有段时间咧食 咸甜都唔食， 食过嗰啲有一只叫咩麦皮加粥嗰啲叫燕麦粥啊， 系 系啦嗰啲 friend 啦，咪谂我真系要人生要过健康啲咁样，唔得啊，我真系我未食完嗰包我已经放弃咗。我个人呢 有冇咁唔中意啊？ 我个人呢即系都系中意啲好食啲嘅嘢。 咁原来咧，我上网咧就睇咗麦皮好健康嘅小白，即系其实原来食麦皮咧，除咗当中有好多纤维啊，好多蛋白质之外咧，原来如果朝头早咧 keep 住一个星期你试下，一个星期朝头早都系食麦皮嘅话咧，其实嗰段时间咧你会系。延长咗你嗰个饱腹感啊，即系你个饱肚感咧，系会好容易。即系譬如嗱，朝头早食完，你唔会咁快想食嘢。 我个人都唔会肚饿嘅。 咁又系， 系啊， 你本身都唔系咁容易。 识我嘅人都知道， 你食唔食零食啊？ 咩？ 你食唔食零食啊？中间， 唔食噶。 咁都幾好， 係啊！ 因為有陣時食完早餐好早啊嚇，譬如可能即係七點食早餐，可能去到中間未食 lunch 之前咧，都會想食啲嘢咬一下，或者特別食啲糖啊，想食啲甜分嘅嘢。 冇㗎，我屋企唔敢㗎，啲糖一拎出嚟。跟住啲仔又话想食，唉唔好啦嗰啲。 因为呢一样嘢咧，原来中间你想食糖呢一样嘢咧，叫做糖崩溃啊，系有个 terms 嘅，就叫做 sugar crash。咁其实就系你会去到中间嘅时候，想食翻啲甜嘢，等自己冇咁攰，精神啲啊。甚至有阵时候我出去拍嘢咧，个袋都会有一两粒糖噶，即系等自己醒啲，背到嘢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有报告就话，原来食麦皮朝头早 你就可以在餐与餐之间冇咁容易咧会想食糖分。 哦， 系啦，即系你如果小朋友嘅话，你中间可能食完个早餐，佢喺食 lunch 之前，可能小息嘅时候，硬系都会想食啲嘢嘅时候咧，你又唔想佢咁样，咁你就可以试下朝头早俾麦皮佢食啦。即系食麦皮嘅时候咧，原来都会有呢一个作用喺当中。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如果要一个礼拜餐餐都食麦皮，咪好寡。咁但系当然啦，你系可以加啲你中意嘅坚果啦， 有冇麻辣麦皮嘅咧？嗬？ 咩？ 麻辣麦皮？ 麻辣即 系有冇人有冇听过啊？ 奇怪喎，啲味夾埋嗱，因為糖你會加糖或者牛奶，如果你要食鹹嘅話， 健康嗰啲就係咁。 你鹹都未去到麻辣喎。 唔知四川有冇得四川咩重庆嗰啲咩都麻辣噶嘛？ 都加麻辣。 去嗰度嘅时候，如果有机会去旅行，睇下有冇麻辣麦皮先。 嗱，我就唔知啦，所以揾翻啲四川嘅听众话俾我啲。 系咯， 麻辣 即系麦皮，唔好问我啦，普通话呢啲， 我都 而家都叫普通话频道。 系啊，冇错。 与其献丑，不如藏拙。 系啊，即系究竟有冇麻辣麦皮嘅咧？咁但系你话如果食麦皮系想健康，你又加翻麻辣，咪好容易去噗噗咯。 唔会，我唔会噶。 系咩？ 我系攞麦皮本身个健康，唔知咩吸收啲胆固醇嗰啲 friend， 但我唔中意佢阵味。 你攞麻辣嚟冚咗佢个？ 系啊，咪试下攞麻辣咯。 其实你系唔中意麦皮嘅味啊？ 麦皮个佢口感其实都麻麻地噶啦，不过如果佢有麻辣嘅话，咪可以顶得两下咯。 但系你唔觉得食麦皮咧，好似会好清到肠胃，令到成个人食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哇，成个 即系麻辣够清到肠胃啦。食完你唔受得辣嗰啲咪屙埋添啊！ 你麦皮冇油啊嘛，咁但系你麦皮就系咯，会健康啲啦。咁所以大家其实咧都可以试下，就系朝头早尝试一下食一个丰富嘅麦皮早餐，有助降低减胆固醇之余咧，亦都可以控制到血糖，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冇咁容易肚饿，帮助咧我哋控制食欲，特别系一啲减肥嘅女士都可以试下朝头早食翻碗麦皮啊！ 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什么还悼念着往日时光。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重复。 来自黄淑曼的 I am all alone，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而家出面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3至4，低至中啊。记得啦，出门口小心啲，因为今日出面都湿湿地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到嚟晨光 KOL。蒜仔咧，其實上次都有講過自己咧係戴 con 咧，因為未做一啲嘅 laser 嘅。咁除咗戴 con 之外咧，其實我就係戴眼鏡為主，尤其是翻學校嘅時候。咁但係咧，戴咗眼鏡，啲人就話：，唔使化妝啦。咁我梗係貪靚噶嘛，梗係想化埋個妝，等我自己咧就成為學校入邊最靚嘅其中一個人。我講完自己都有啲尷尬。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如果我真系想化一个眼镜妆啦，其实不如咁样问一下先啦。你觉得戴眼镜其实可唔可以化妆嘅咧？ 其实戴眼镜可以化妆嘅，但系视乎你戴咩类型嘅眼镜而去判定翻个妆容嘅浓度咯。 有冇话你觉得系戴啲咩类型嘅眼镜？嗱，有好多唔同类型噶嘛，有啲眼镜系好夸张，有唔同花纹啦，有啲就系方框啦，有啲就系圆框啦。你有冇话其实唔同眼镜，其实系咪个妆容上面都有分别嘅咧？ 其实应该分咗有框同冇框。 哦， 因为有啲人有框有边嘅，咁有之前有流行啲系冇框嘅，系啦，咁就会斯文啲啦感觉上。所以我哋望落去，其实有框同冇框个妆容都唔同嘅。咁其实眼镜妆咧最基本嘅条件就系你要望落去要干净而有神， 干净而有神 系啦，望落去精神最主要。因为其实如果你化到好浓妆艳抹啊，或者一个对比色或者好夸张嘅浓度咧，其实望落去好有啲惹艳嘅。 嗯， 系啦。 同埋咧，我成日都見到啲人同我講話，我真係個朋友都中意戴眼鏡嘅。咁但係佢話咧，原來佢戴咗即係戴咗個眼鏡啦，有鏡片嗰啲咧會令到佢隻眼咧細咗好多。咁佢就算化完妝就好似冇化咁。相反咧，佢就為咗減少啲眼妝咧，佢就最多戴一個冇鏡片嘅眼鏡，入邊戴翻 con。 佢本身冇近視先，佢本身冇近視先， 佢有 即係戴 con 之後再戴冇鏡片嘅眼鏡啊嘛。 系啦，佢系有近视嘅，所以成件事就好古怪啦。佢就我仲系捉摸唔到究竟戴眼镜点样化妆啊咁样。 系咪因为始终近视同远视或者唔同嘅度数咧，其实嗰个镜片嘅厚度都会影响到只眼嘅大细嘛。咁同埋佢嗰个眼镜嗰、那个镜片有反光度咧，其实佢会令到眼部嘅妆容嘅色调咧会减淡咗嘅，令到只眼冇咁有神。咁、所以其实最主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化一个眼镜妆咧，系要干净而有神。咁点样为之干净而有神嘅眼妆方面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咪化浓啲条眼线要粗啲咧？咁样其实相反嘅。咁相反系要做啲咩咧？其实我哋要着重于我哋嘅内眼线啦，同埋我哋要加强翻某啲冰细嘅位置咯。 嗯， 系啦，即系例如话重点其实唔系好着重于眼影方面嘅颜色嘅，着重于翻喺眼线同睫毛要有神啦，根根分明啦，同埋建议翻啦，如果听众咧，如果系戴开眼镜又想只眼有神咧，其实不妨画翻内眼线。 哦，反而要画翻内眼线。 画翻内眼线系啦， 会睇到噶。 睇到，因为其实眼镜妆有好多特别嘅小秘诀嘅分享俾大家，除咗眼妆啦，或者可能眉妆胭脂都好影响成个眼镜妆嘅感觉嘅。 嗯，咁我当我而家戴住一个有框嘅眼镜先，咁我第一步梗系谂下个眉妆先啦。咁眉妆方面，我应该系要点样化咧？ 但如果眉妆方面咧，不妨试下将个眉毛画低少少，画高少少。因为其实咧，如果你配眼镜嘅时候咧，发觉嗰个眼镜咧，佢压住你条眉咧，其实望落去冇咁有神嘅，即系成个轮廓冇咁靓。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嘅，如果你戴眼镜嘅时候咧，你发觉嗰个眼镜个顶嗰个边位咧，系啱啱遮住咗你条眉咧，其实你望落去冇咗神，好似冇咗条眉咁样嘅。 系啊，系。 系啦，咁所以不妨你试下，女士们、男士们都系啦。如果不妨戴眼镜，又想画条有精神嘅眉毛咧，不妨画高少少。同埋咧，眉毛嘅颜色点样拣咧？即系如果你画眉嘅时候，不妨去参考翻你副眼镜框嘅颜色。咁当然你冇眼镜框嘅，根据翻自己发色嘅眉色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个眼镜框咧系深色啲嘅，不妨画翻深色啲咯。系啦，如果你系浅色框嘅，不妨画翻浅色少少啦。 嗯，好啦，去到眼妆啦。头先讲到嗰个重点唔系喺个眼影，反而喺条眼线度。 眼线 咁要点样画咧？ 因为其实你眼影咧，你发觉就算你戴咗眼镜，你化好夸张嘅眼影嘅颜色咧，你发觉好似都唔系好出嘅。同埋始终佢个反光嘅程度咧，你望落去唔够 sharp 嘅成个人。但系相反啦，因为始终眼线我哋会用一啲系深色嘅颜色，例如话黑色啊或者深啡色嘅颜色咧，其实可以令到只眼有个框住咗只眼嘅感觉，令到只眼会放大咗嘅，同埋精神啲嘅。 哦，咁所以都系咪话要揀花一种比较深色少少嘅眼线笔呢？ 系啦系啦。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其实我使唔使仲画眼影嘅呢？ 其实呢，我就建议用返大地色眼影系最好嘅，因为其实呢，大地色眼影呢，即系啡通呢啲呢，其实可以令到我哋眼部嘅轮廓会加深，即系个窝位呀，或者眼会凹落去感觉，视觉上效果令到呢隻眼会更加有神啲嘅。 其实如果我戴咗眼镜呢，都遮咗咁多位啦，使唔使仲要遮下遮返个黑眼圈嘅呢？ 欸，你问得好好呢个。因为其实呢，如果假设你戴眼镜你唔遮好你个黑圈呢，其实望落去好污糟嘅。即係假設啦，你幻想一下啦，如果你唔遮好眼圈，都係有個黑眼圈好強勁嘅，你再畫一個啡色嘅眼影，再加眼線，你發覺咦點解好似好污糟嘅感覺？咁記得啦，畫翻好遮蓋翻我哋嘅眼圈嘅部分啦，係啦。 咁所以其實好似同普通我哋畫全妝冇分別 嘅 喎。 冇分別嘅，冇分別嘅，冇分別。不過個色調唔會化到好鮮色咯，感覺。 哦，即係平淡少少嘅，淡黑啲啲。 係啦。 咁如果个眼睫毛头先都话想强调翻，咁我要点样做啊？ 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以前好中意黐睫毛嘅，但佢哋又好中意咧无啦啦戴副眼镜，佢哋话会顶住咯。系啦，同埋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泼水节咧？我身边有啲女士们咧，佢个底妆冇化嘅，佢净系化只眼妆。佢泼水节嘅时候唔系有嗰啲防水嗰啲眼罩嘅，佢副睫毛咧永远都顶住嗰个眼罩咯。咁我就建议大家唔使用好夸张黐假眼睫毛嘅，我觉得用根根分明咧，令到只眼睛有神就可以啦。 即系搽翻呢一个嘅 mascara 就 OK 啦。 系啦，系啦。 哦，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鼻啦。我唔知道咧，如果我哋都戴咗眼镜啦，仲需唔需要画鼻影嘅咧？ 如果其实咧你戴眼镜又想化一个全妆嘅时候咧，不妨底妆嘅透薄度系需要嘅，同埋唔好太过于厚粉，因为你发觉其实会卡粉嘅，可能眼镜框嗰啲边位会卡住咗，即系会食咗一条边位喺度嘅。同埋不妨选用啲雾面同埋一啲裸色系雅致嘅质感嘅粉底，同埋不妨咧喺鼻梁嗰啲位置、眼镜托个位置咧上多一层薄薄嘅粉底，即系你化完粉底咪会再上碎粉嘅。 系啊系啊， 之后再轻轻用手指可以印一印一啲粉底液，再上多一次碎粉，令到嗰个地方加强加厚少少。 哦，即系都有 total 四层噶啦。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其实唔好嘅。咁当然你用嘅份量要薄啦，因为其实好多人咧眼镜一除嘅时候咧，你发觉个眼镜个呢个控位咧好劲嘅。 嗯， 所以呢个不妨呢个控位，即系眼镜个托个位置咧，不妨可以加厚少少。 咁就唔使怕除眼镜嘅时候有甩晒。 系啊，个红色人系啦系啦。 咁如果我个眼睛系咪唔应该落闪粉噶？ 因人而异嘅，我觉得就唔系好特别关事。不过如果你假设你化咗线粉咧，其实个妆感嘅效果会比较强烈咧。但你戴眼镜又好似好唔适合，因为始终你眼镜系咪啊？你眼镜个妆容系比较斯文啲啊，比较干净企理，或者翻工有啲女士可能翻工我都戴眼镜嘅，唔中意戴框嘅，咁可能会斯文噶嘛。咁我又化到好 bling bling 好闪咁样啦，系啦。 系你又啱，咁去到最后咧，就到翻我哋嘅唇啦。如果戴眼镜，我想普遍个感觉都系斯文少少嘅时候，应该要搽翻啲咩颜色嘅唇膏会比较啱咧？ 其实不妨用翻啲裸色系嘅唇色， 系啦，裸色系即系可能黑肉色啊，比较健康啲、自然啲、干净啲嘅感觉。咁当然你嗰啲大红色啊，或者好 sharp、好鲜色系嘅唇色就唔系好衬啦。提一提你啦，就系胭脂方面啊。因为其实咧，我发觉身边有啲朋友，咪而家好流行嘅一啲胭脂系大范围喺个鼻嗰个位置做嘅，即系直情喺眼窝、眼袋下面做嘅。其实如果假设你戴眼镜咧，你再化呢个胭脂呢个位置咧，其实望落好似啱啱饮完酒。或者好怕丑嘅感觉， 又好似系 喎，系咪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咧，真系不妨你要戴眼镜咧，不妨将个胭脂位置摆翻喺我哋苹果肌嘅位置，摆落少少，因为其实眼镜你始终有个阔度，有个位置喺度啦。其实你不妨个胭脂画低少少，即系喺个苹果肌嘅位置就可以啦。 系，如果咧我真系想画一个纯粹最简单嘅眼镜妆啦，咁头先你嗰个讲法就系全妆啦，有冇话啲咩一定要有嘅？其他嗰啲都可以冇噶啦，但系咧呢，譬如呢三样嘢一定要有噶啦。如果你戴眼镜又要想化妆嘅话， 嗱我自己觉得啦，眼镜妆咧望落去，因为你唔戴框或者你唔做 laser， 其实你戴眼镜嘅话咧，但系你又贪靓，我自己觉得系最紧要系个唇色咯。 哦， 反而个眼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以忽略嘅，即系可以，但我会拣唇色咯。因为其实如果你要拣一样嘢嘅，我觉得你拣一个显色度高啲嘅唇彩。咁你戴眼镜啦，你望落去都有精神啲嘅。 嗯， 系啦，咁就唔使咁多时间要画眼线啦，搽 mascara 啊，再搽眼影咁样咯，系啦。 即系最紧要其实系俾到人一种精神啊、精灵嘅感觉。 系啦，系啦、啊，下次你要试下咁样。 系啊，我下次会试下噶啦，因为我平时真系戴完个眼镜、化完个妆咧，我觉得好似不伦不类咁，可能睇唔惯。 戴框咯。 系，最后尾我都会选择翻大概系啊，咁但系唔紧要啦。今日阿东咧就教咗大家点样系化一个眼镜妆，咁所以咧相信好多翻工嘅女士们啦，或者平时中意戴眼镜嘅女士们咧，都可以化翻一个靓靓嘅眼镜妆啦。今日唔该晒阿东，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次。早晨，早晨，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已经嚟到朝头早嘅7:08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咁啊亦都有白元浩、小巴啦，嗱 Vicky 都坐咗喺对面噶啦。咁啊，但系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同大家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吓，咁啊朝头早嘅7:09，咁啊白元浩坐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 咁啊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咧都有非常之。咦，心情似乎唔错喎 ，Didi。 早晨啊，有工翻嘅，开开心心啦， 系 咪？ 系 啦，笑面迎人系，我觉得系翻工应该做嘅态度。 系啊，系咯，唔好愁眉苦面。 反正你都翻工咯， 系啊， 点解要拣一个即系令到自己唔开心嘅方法翻工？ 当然啦，其实人系有情绪，有时候喺屋企会影响到自己唔开心都会有嘅。不过尽量就唔好影响同事同埋影响你份工作啦，尽量啊，我哋 系啦，系啦。咁啊，如果有唔开心嘅，就好快脆。过眼云烟， 时间啦吓，用时间去冲淡一切。 哇，咁早咁有哲学嘅你， 唔系、啊，我自己又成日都咁谂啊，我冇哲学嘅。 时间系可以冲淡好多嘢啊，真系。 系真系嘅，唔开心又好啦，唔开心又好，好快脆咁又冇咗噶啦。 系啊，开心嘅就记住佢啦。 心态啊，选择啊嘛，选择自己嘅心态，开心咁样过一日系最好嘅。 系啊，尽量咯，我真系听咗晨光之后，正能量都多咗嘅。 系咪噶？ 系噶，真噶。 系啦，我即系我自己啦，个态度都系觉得。 如譬如翻工咁樣，咁有好多人都係估埋拋腮咁樣。 嗯，係啊， 我真係覺得其實你反正你都翻啦，點解你唔俾自己好過啲咧？ 同埋經歷咗上星期病完之後咧。我冇谂过我自己咁热爱翻六点噶。 哦，系咩？ 系啊，我系哇，真系好想翻工。 系啊，哎呀，咁我今日仲同你夹咗话我翻六点，你咪有啲戚戚然咯。 听日我翻翻六点噶嘛。 哦， 即系 我 开心、啊。 我喜欢而家习惯咗。 听日就叫你翻六点半，岂有此理？心理几唔好，你睇同事。 咁样咧。 讲笑啫，讲笑啫。 我啱啱做啦，讲笑有样嘢仲好笑啊！即系早前发生咧、啊，我就话某个老细啦，大大声啊嘛，你知我讲嘢几大声噶啦，唉。翻工朝朝早，啊都唔知点黑口黑面啊，点知咁啱俾佢听到，我几尴尬啊！真系，我算啦，讲得出唔怕认，唔讲都讲咗啦。我唔知佢会唔会修正啊，但我觉得佢都唔会咯， 可能 几尴尬。你知我讲嘢大声啊，打开道门啊，咁啊唔紧要啦。 你嗰度都唔系门嚟噶啦， 啊都算系 玻璃掩埋算， 真系唔隔声， 又冇隔声又剩， 唔隔声，但我讲人嘢咧又大声， 所谓隔墙有耳啊嘛。 所以我而家开始咧，我觉得讲人啲唔好嘅嘢都要细。超尴尬，啱咁啱喺楼梯行落嚟，哇，几大声，几应声，即刻望住我，望、 啊、 一望我，佢啤一啤我啦。哦，我唔紧要咯，讲得出唔怕型系咪先？咁你自己做得出都唔怕型啦，所以即刻唔出声。 冇嘢嘅，冇嘢嘅， 冇嘢啊，事实嘅嘢怕咩？ 唔系咯， 事实 嘅嘢系。 啊，讲翻交通， 好，讲翻交通先， 咁啊，讲翻路面先啦吓。咁啊，依个恒常嘅车龙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咁啊，近住新墟啦，开始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咧就系受强风关系影响啊，青屿干线啦、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啊，同埋连接路咧车速限制咧都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嘅。咁另外有个爆水管啦，早前噶啦，喺屯门嘅石牌路啊，咁石牌路西行去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噶。咁今朝搭巴士翻工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喺屯门嘅石牌路咁啊爆水管。西行去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咁啦。 咁其实咧，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经过嗰条桥咧，都真 系 好大风啊， 系咪啊？ 所以大家小心啲，即系慢慢行，系啦，五十公里啊。 系啊，有阵时啲风大起上嚟，即系你唐太要揸得稳啊。 系啊，要揸实 噶。会喐噶嗰啲，如果你嗰啲 左摇右摆， 系啊，啲车仔真系会喺度摇下摇下噶。 我就系车仔啦。 我以前有架车仔系直头600cc 添嘅， 系。 咁嗰架车咧真系完全冇乜重量可言，即系几个大只佬，我谂搬得喐嗰啲咧。咁嗰阵时又打风，我真系行吐露。讲公路嘅时候，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揸飞机。 咦，我想问下，咁点解你会嗰阵时会买呢只车种嘅咧？ 贪靓咯， 似你啦，你而家都系啦，都扮到咁靓先翻工。 我冇话 N 你真系犀利啊！ 咁啊，女性咧，我觉得我后生时都系咁噶，日日都 set 到行翻工啊。都系我讲紧我后生嗰阵时啦。咁而家开始就比较其实随便少少。 系咩？你后生嗰阵时候， 你后生时都见过我噶啦。 有。 而家咧，好似 Vicky 咁样， 仍然都系 咁 美丽。 O K 嘅，每一个岁数美丽，所以我觉得冇乜所谓。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我个气质啊，系 系咪？ 即系系年长咧，啲人成日话咧，会觉得会嫌自己有皱纹啊嗰啲，但系 我觉得已经冇所谓， 会散发咗一种气质噶，可能自己唔知啦。 咁你快啲有皱纹啦， 佢会，不过唔系而家，而家咁年轻啊，我帮你答佢。 你嗰啲 有干年头都会 啫，你嗰啲少少， 我都觉得有气质嘅， 都有嘅， 系啊， 飞儿化妆好靓， 系咩？ 我直情哇嗰啲。我唔認得佢，因為啱啱識佢嗰陣時候真係唔好認得佢。哦，咦，你係 Vicky 啊？係啊，記唔記得嗰次喺下集撞到佢？ 你把口咁犀利嘅，你咁樣 我講嘅係事實。我化咗妝都有人唔認得我啦，真係。 係咩？你又化咗灰都認得你啦。 你認得我啫，但有啲唔係成日見嘅，真係唔認得㗎。 哦，係㗎，係 㗎，所以話你 嘅。喂，好啦，咁交通有咩講啊？ 交通有特別嘢啦。其實今日咧就唔係重點講啊，有啲咩新嘅巴士線啊？今日講啲比較搞笑啲嘅嘢，就係啲我好中意咧睇一啲熱烈討論嘅喺平台度咧，啲人咧。好中意嘅，咁佢讲咩咧？就是、原来咧，今次热烈讨论咩啦？香港嗰、那个佢哋叫港女啦，香港嘅女仔，我哋俗称叫港女啊，就抱怨啦，话 JR 咧就唔肯送翻嗰啲遗失嘅行李，俾翻佢喺日本 系 啦。咁原来咧，你知咧，日本人咧都系香港人非常之热门旅游嘅地方啦，咁都有唔少嘅家庭咧就中意去嗰度玩嘅。咁、早前咧就有呢、這个港人啦，就带一家大细咧就去日本玩，咁、搭呢个 JR 咧就由轻井泽去上野， 系 咪好远噶？我都唔清楚， 远远地啦。 咁样咧，点知咧就落车 车嘅时候发现啊个行李咧就留低咗，咁佢咧就联络翻嗰边嘅车站啦，就知道啊原来行李咧就喺其他嘅车站出现，咁跟住咧嗰个港女咧就同个铁路公司讲啦，你可唔可以帮手咧将呢个行李咧送翻去我而家身处呢一个嘅车站？佢唔係去返攞，佢要人哋送返去，佢而家到咗上野啦，可能咁就要人哋送返去囉。咁但係當然啦，嗰邊車站嘅人呢就拒絕，咁佢就話啦、有冇搞錯，你拒絕我，因為我帶住小朋友，所以行動好唔方便啦。咁公司拒絕咗佢嘅幫忙，公司拒絕幫忙佢，佢自己又覺得好崩潰，好唔開心啦，喺度嘈啦。咁佢就喺網上面呢就發文呢就求咗啦，就幫手，希望有人幫到佢啦。喺個網度就話啦，我咧就漏咗個行李咧，就喺依度嘅。咁佢就喺依個東京啊、河口湖啊，即係咁多個站嗰度咧，就發文咧就求救，睇下有冇香港人真係咁啱經過幫佢攞咯。咁、好啦，你哋覺得兩位意見覺得點咧？當然咧，有啲人就話啦，個焦點就落咗喺佢話，其實咧你都有責任睇翻自己嘅行李㗎啦。 咁、呢個一定啦、 鐵路公司冇義務咧幫你咧送翻行李㗎喎。係 啊， 係咪啊？ 因為如果你長期都係咁有乘客依賴佢哋個服務，咁佢不如幫你搬埋行李啦。 咁係咯，所以佢話唔明白點解你帶住小朋友就話唔可以自己去翻個車站度攞，係咪啊？咁所以啲人就喺度話咯，其實你喺度嘈，喺度話，其實真係冇乜意思。 佢坐嗰個係可能啲高速啲嘅鐵路 啦，應該 係啦 ，JR 嘅高速鐵路。係 啦，高速鐵路講咁噏一聲都唔知去邊添啊！ 咁啊，就算你話香港嘅話，其實我香港都唔會，香港嘅鐵路公司都唔會咁樣做啦，唔係貨，真係貨入。 香港鐵路公司嘅話，咪譬如你漏咗嘢嘅，咁你睇下要有冇辦法自己揾啦，或者就係通知下、通知站長啦。站長其實嗰啲都係叫做即係都係義務，盡量幫你去揾，但係都唔一定會揾得到。咁、你真係唔見咗嘅，咁你咪去翻港，譬如港鐵嘅鐵路公司都有啲失物認領處噶嘛。 係好多啦，每都係九巴又有，上每個地方都好多失物認領處啊，冇錯。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帮你就道，帮你系人情嚟嘅， 唔帮你就道理。 系啊， 所以你就唔应该发文 post 系咁闹， 系 咁闹。 系啊系啊，咁就我觉得系啱嘅，即系你自己都自己行李，你亦都需要去到好好地睇住。咁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即系一家人去旅行啦，咁我都会即系我就负责就系尽量睇紧呢啲行李添。 嗯， 系啦，因为哇好多小朋友嗰啲嘢都喺晒个 好紧要 啊！ 你唔见咗，即系你买你买唔到咁多。 系啊，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係咧，因為佢有小朋友，其實一個以身作則，應該咧佢就覺得自己唔見咗行李、既然有人 keep 咗啦，其實佢應該同小朋友好似一個教育咁樣，同佢一齊翻翻去嗰個車站度拎、即係養成一個習慣啊，嗰、那個叫咩責任感啊，即係唔係依賴人哋啊嘛，咁我覺得個榜樣其實 都 好需要。都 有啲驚嘅，如果佢仲喺個列車上面，其實個列車都唔知道會去到邊啊。 係啦，所以你哋咁樣講啦，當然有啲人就話要你嘅責任，你自己好好保管自己行李啦，啲網民都話嘅，佢都係只不過一時情急咧，先喺依一個平台度求助嘅啫、因為當時即刻喺個平台度求助，有冇人經過咩站咩站啊？可唔可以幫我順便攞嚟我嗰度啊？咁樣，佢、即時去求助，咁所以佢唉算啦，原諒佢啦。佢都係情急之下先咁做嘅啫。咁當然啦，有啲又話你老闆要職員幫你手去攞翻行李，根本冇可能啦。帶住大人又好，帶住小朋友又好，點解唔可以翻翻去攞啊？其實係咪佢又想慳錢啊，又想慳時間？呢啲當然啦，我覺得。咁、所以亦都有人覺得係值得原谅嘅，有啲人觉得唔值得原谅咯。 不过一去又唔可能去咗第二个城市噶啦、即系如果坐啲高速铁路嘅话， 所以就好远咯。 系啊，都唔知道去咗边添。 所以今朝早咧有三个字真言系醒大家，我个80几岁老人家同我讲，呢三个字系好好用啊！记住你哋大家。回头望 哦，系 呢、三个字真 系 好好用、 啊啊啊、 哇！你仲一秒钟嘅时间可以挽回翻你好重要嘅嘢。 系啦、 啊， 系 啊, 啊，我坐巴士咩落车都我都会望一望。 系啊，你用嗱呢三个字你记住喺个脑度。我谂我细细个你要教小朋友系咁样咯。 系啦、 啊，咁啊几好嘅，其实千祈就唔希望大家漏低一啲重要嘢。有啲嘢系漏低咗咧就挽回唔到，啱啱先？ 啱、 啊，系 啊。 好，今朝回头望。 最紧就希望各位嘅朋友都攞翻自己行李啦。 系啦、啊，应该攞翻嘅，可以用佢自己嘅方法啦。 好， 唔该 晒 Didi 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阵雨啊。咁啊，早晚咧部分时间地区系有薄雾，而最高嘅气温咧就系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而初时离岸以及系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噶，而渐渐咧就会吹呢个和缓嘅东南风。而家系18度啦，相对湿度92%嘅。 系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啦！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啊，周博士话声音好似都有少少抱恙喎，咁我希望你呢身体健康啦，快啲 recover 好啦，因为近排呢都比较多嗰啲流感啊，都系高峰期，啱唔啱啊，周博士？ 是啊是啊，祝福大家都身心健康。我依家都有少少唔舒服，所以今日把声咧特别性感啊。 是啊，平时啊周博士都有把靓声啊，今日咧唔系唔靓把声，但性感少少啊。咁啊，多饮水啦，多休息啦。咁啊，我都好尊重周博士啊。周博士都是我哋嘅灵魂嚟啊嘛，神光大学入边。所以咧就你唔可以病啊啊嗱，你唔可以病呢句咧，其实背后都好大压力。我应该修饰翻，通常点同人哋讲好咧？即系又想表达到一种关心，但又不用这些这样的叫做富有压力的语句，即是纯粹本身今天不是讲这个题目的，不过纯粹主持人自由发挥，我都觉得刚才讲这个说话好像不是那么好，那即是虽然我们用讲话为生，但有时候这语句的修饰都真的做得不好，我想优化一下自己这一方面。邱博士怎样可以逆地而处，调翻转个角度，我又想释放到我嘅关心，但又唔用头先嗰句语句啦吓。 系啊，首先好欣赏你个敏感啊，你唔可以病噶，咁呢个其实是一种压力俾到对方，甚至如果再夸张啲讲咧，有轻微情绪勒索嘅部分噶吓。咁所以我好同意嘅，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想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就好简单啦，祝福你身心健康啊，尽快康复，咁就可以，呢个最简单最安全嘅。 好， 咁当然你可以讲个远景图啦，咁下次我再约出嚟玩啦，或者再倾偈啊，咁样即系，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做法嚟嘅。 好， 咁呢个总之小心，唔好话你唔可以乜乜乜。 系啊， 即系用负面嘅说话表达咧，会令人有少少觉得压力或者唔舒服嘅。 嗯，我谂我都要改善一下自己呢一样嘢，而我自己亦都觉得系有问题，我觉察到我想改嘅，咁亦都系过往用两三年时间自己学识啦。即系讲真嘅，有阵时人同人相处咧，如果语句讲得不好咧，就令到对方咧不舒服。但系最紧要系，唔系我刻意想令到周博士不舒服啊嘛，其实我系想同你开开心心咁样继续做节目倾偈噶嘛，希望你身心灵都健康啊，早日康复，咁样系咪舒服好多咧？ 多谢多谢，祝福每位听众朋友都身心健康。 周博士啊，我哋今日咧聚焦讲下咧，因为可能近排都多人唔舒服啊，咁啊唔舒服引起可能有啲失眠嘅问题啦，咁啊呢个就如果你失眠系及早求医啦。但系与此同时咧，有更加多时候咧就系可能同屋企人嘈交啊，嘈咗一轮大交咁样，可能即系咁嘅情况底下，成晚咧都系辗转反侧啊，瞓唔到，特别啊两公婆同一张床咁样，咁啊即系好似未至于同床。异梦啦，直情系嬲到咧，直情要醒咗啊！跟住啊，即系临瞓之前嘈交咧，应该系如果夫妻朋友咧都系最唔开心、最唔乐见嘅一件事。点样可以避免呢一件事发生咧？而就算真系好不幸啦，临瞓之前嘈交，又点样舒缓翻少少个情绪咧？周博士，我哋今日命题系呢一个啊吓。 好啊，多谢阿欧吓，其实呢个都系好常见嘅，就系如果你瞓觉前同身邊人嗌交咧，咁其實係容易失眠嘅，因為成個情緒都未放鬆，身體都未放鬆，就逼自己進入一個睡眠狀態，即係個身體表面上係瞓咗覺，但係成個潛意識、成個內在、成個情緒係完全冇休息過嘅，咁所以瞓醒嘅時候咧，仍然好嬲、好猛整，同埋瞓醒仲係好攰嘅。咁所以咧，依個阿歐你講得好好，值得我哋關心嚇。如果用翻你剛才嘅例子，瞓覺前譬如同夫妻嗌交啦，或者同男朋友、女朋友嗌交的話咧，咁就嗱，當然失眠有好多原因啦，即係有遺傳、有環境、有身體好多原因啦。但係純粹從情緒嚟講咧，我哋要好清晰去對峙翻個核心嘅原因嚇。咁所以如果你瞓覺前同人嗌完交，我估係你唔好即刻掟落去瞓覺，因為其實唔會瞓得舒服嘅。相反，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幾分鐘一個呼吸練習，隻手搭住放喺胸口啦，代表住我尊重自己嘅心啦，代表住我尊重嘅內在啦。而係一個好簡單嘅呼吸方法，就係吸入無盡嘅慈悲、祝福、寬恕同埋愛。喺邊度吸入呢？頭頂天頂，我哋叫百會啊。即係以中醫嘅穴位嚟講咧，即係頭頂最頂尖個位叫百會，嗰個穴位咧係同連結宇宙嘅大愛嘅嚇，就由嗰個位好似感受到整個宇宙嘅真善美，宇宙嘅大愛變成一道白色嘅光，一道白色嘅光柱咧吸入我哋嘅身體， 咁呢個完全係一啲氣功好基本嘅修練嘅方法嚟嘅。咁然後吸入成個身體每個細胞每個毛孔咧，都充滿住呢度白色嘅光芒。白色喺顏色治療法裏面咧 ，color therapy 咧係代表洗滌啦、淨化啦，係最乾淨嘅意思，係代表最神聖啦、最乾淨啦、最潔淨啦。一個的能量是沖洗整個身體的，洗滌整個身體的，然後同時有感受了，將身體所有的壓力、崩緊、憤怒、無奈、悲傷、恐懼、內疚、自責、委屈、羞恥，沿著腳板底中間的位置叫涌泉穴，在中醫即是穴位來說，那個是排氣排毒的穴位來的，就沿著涌泉穴將所有負面的情緒排出體外，就去到宇宙無邊無際的深處。但要加依句，就不是排到樓下那一層，即是排到無邊無際的深處。所以呢，就我再講一次，就是所以可以俾自己做一個很簡單的呼吸練習，是天頂百會的位置，吸入住宇宙大愛無盡的慈悲、祝福、寬恕和愛，然後沿著腳板底中間湧泉穴，將所有負面的情緒能量排出體外。其實我們每個人內心都充滿著愛的，所以這個呼吸練習幫我們啟動回、喚醒回我們心中的巨人，我們喚醒回裡面內心的真善美，然後讓自己慢慢做幾下呼吸練習。其實如果你做得純熟，只要做四五下，一分鐘左右，人就開始放鬆，人就開始放鬆，然後將所有不開心的景象、影像，無論老公、老婆、爸媽、仔女、誰吵架、上司、下屬，都將它排出體外，去到宇宙無邊無際的深處。從心理學、輔導學的角度，就是所有外在的人事物其實沒有能力去傷害我們的，真正令我傷害的不是對方那個人，而是我怎麼看那個人，我對這個人的認知的看法呢，才是傷害我。當我覺得你是衰人，你傷害我，你迫害我，你玩我，是我這個信念、這個看法傷害了我。相反，當我覺得很不開心，我有受傷害的感受，不表示你有傷害我的意圖。我覺得痛不表示我是對，我只是受了傷害而已。如果我能夠跟你理自己，都可能因為你不懂得去溝通，你都不懂得去愛我，因為你都不懂得愛自己，所以你才說一些這麼晦氣的說話，你才說一些這麼侮辱性的說話，你可能都積了整個社會很多的怨氣。當我帶著這份同理心，我能夠療愈自己的傷痛，我能夠關心自己，而不需要去攻擊你，不需要去抱怨你，不需要將你妖魔化，我也不需要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我有受傷害的感受，同時我不是受害者，我能夠為自己負責任。所以正好啱開始講個呼吸練習，係一個最簡單嘅入門啦。等我哋定一定先，停一停，靜一靜，定一定，俾自己慢慢放鬆。我翻翻自己嘅內心先，而唔係不斷喺你幾衰幾衰，甚至我想要攻擊你，甚至想要傷害你，又要報復。咁大家就越嚟越痛苦，咁呢个系最基本嘅。阿 O， 你觉得点啊？ 我听完之后，可以反复去听翻，因为入边都有个技巧喺当中嘅。咁大家就真系叫做学识咗之后咧，有机会真系可以舒缓下大家少少啊，即系闹完交难以入眠嘅情况。因为你去翻自己自身本身先，唔好成日有阵时搭落床咧，即刻喺度谂翻，哇！头先闹交咧，应该佢咁样讲咧，真系好伤害啊！或者调翻转头，自己都有啲愧疚，有啲 guilty 喺当中。哇！我咁样你知啦，闹交嘅乜都闹一，乜都攞出嚟闹噶嘛。有阵时有啲过分地嘅伤害说话，真系会冲口而出嘅。咁而说话讲咗出口，亦都收唔翻，覆水亦都难。是难受的，咁点样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呢？点样去 peace 翻自己咧？咁啊，头先周博士嗰个技巧咧，我都系第一次听，咁我都想啊试试有机会，如果闹交都咁样做， 咁我鼓励大家都可以养成一个练习，持续嘅练习，好吗？ 好啊，今集咧唔该晒周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同咧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再倾过，唔该晒周博士，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坑丽德村村荣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现场发现一具烧焦的遗体。昨晚近十点，村荣楼一个高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队烟雾队和一条喉灌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其后在起火单位的睡房发现87岁的男住户，他在现场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初步调查怀疑单位里面有未熄灭的烟头意外点燃杂物引起火警，期间有大约75个住户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前往北京，列席听日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将会随行。在北京期间，李家超将会拜访中央部委，增进交流和合作。他亦都会见证香港赛马会，分别同国家卫健委同医务卫生局就加强卫生健康人才培训、开展本地传染病预防同应对项目签署合作文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将会参与相关行程。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返香港，他离港期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会处理行政长官的职务。以色列传媒报道，由于哈马斯拒绝提供完整的生还人质名单，以色列杯葛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不会派出代表团到开罗参与谈判，因为哈马斯拒绝提供生还人质的名单，所以没有理由派出代表团。哈马斯、卡塔尔和美国的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开罗，恢复新一轮停火谈判，希望在穆斯林斋戒月之前达成停火协议。有哈马斯官员之前透露，如果以色列接受他们的要求，包括被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北部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将有可能在24至48个钟之内达成停火协议。不过有巴勒斯坦官员就说，仍然未达成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嘅石排头路有爆水管，咁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跟住镇环路嘅全线咧，依家系仍然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连接路同埋港珠澳大桥嘅主桥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驾驶人士咧经过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而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 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何振良就作为翻译前往，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作出了大量的贡献。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我们的基本法》， 以生动有趣的卡通动画作为引子，讲述在基本法之下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怎样扎根发展。 猫头鹰博士深入浅出演绎相关条文。 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自行制定文化政策。 今个星期的受访者有美籍香港演员布伟杰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凌有思博士。 我们的基本法， 逢星期二、四上午10:55，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家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书寮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着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早晨7:38，小白今日 spot 啲乜嘢最新体坛消息先啊？ 哇！突然间全部都系金，又嚟咯， 系又系攞牌热潮啦！逐一读啲名单啊，得奖名单出嚟听下先。 系啦，咁啊，首先咧，当然就要讲翻喺羽毛球方面啦，德国赛咁啊，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咁啊混双。咁啊攞咗呢一個嘅冠軍啊！ 哇，好犀利啊！ 呢個真係犀利啊！雙遇復出之後咧，咁啊2024年嘅，咁啊為咗咧就係香港攞咗第一面嘅呢一個羽毛球界別嘅金牌， 都唔容易嘅。睇到佢哋晉級嘅過程咧，謝影雪又係上演嗰啲橋段，又話雙遇又要再砸再打啦。 跟住另外嗰邊有陣時啲幫我幫你打埋佢， 但係又唔係賣妻慘嘅，即係我自己都好欣賞謝影雪嗰啲球員啦。咁啊俊文同佢夾得好好啦。原來咧阿雪雪 B B 咧，即係網民。都系咁样叫啊吓，佢咧系相隔14年咧，再次登上咧呢一个叫做德国嘅羽毛球赛嘅宝座，即系佢对上一次攞已经系14年前咯。 哇， 其实都好大感受、啊。 今次系赢咗韩国嘅二号种子组合啊，系啦。咁当然成个晋级嘅过程，即系之前上个礼拜嘅时候都见到系即系逐步打上去，开头又话8强啊。四强啊，继续咬落去，咬紧牙关啊！跟住哇，而家即系一嘅时间咧，即系见到已经啊攞咗呢个2024年嘅第一金啊！ 系几有观众缘嘅，我觉得有阵时啲组合嗱，讲真嘅，运动员嘅世界当然系好努力咁去打啦，但系获得网民们嘅垂青咧，今时今日咧，真系要得到网民欢心咧，并不容易啊！正 当然啦，当然啦， 并不容易，所以 即系啲缘分嘅嘢吓，又啱眼缘啊吓。好啦，咁啊，羽毛球当然厉害啦，我哋有金牌在手。 啦。咁但係另外一個界別咧，我哋又有呢一個嘅銀牌在手咯。就係邊個咧？網球啊，王澤林咧，咁啊喺今次呢一個嘅挑戰賽啊 ，ATP 挑戰賽嘅印度站咧，咁啊喺決賽咧就不敵法國球手，咁但係咧都係攞咗個亞軍嘅，係啦。咁啊，其實成績嚟講咧，都好犀利㗎，因為香港選手一直以嚟咧，即係叫我哋叫做土生土長嘅香港選手，網球方面咧就唔係話好多， 係啊， 係啦。咁啊，王澤林暫時嚟講應該係成績嚟講係最好嘅一位， 係啊，慢慢會越嚟越多㗎啦。 咁梗係啦，你睇而家我哋其實任何界別香港清分咧，都真系越做越好啊！即系你无论足球啦、剑击啦、游水啦，你见其实而家游水有好多后起之秀咧，随时好似接到棒咁样噶。 唔止，仲有高尔夫球， 仲有高尔夫球，冇错，系啦， 高尔夫球都同你攞咗个亚运牌翻。 系啊， 即系呢个唔容易啊，因为你都知道日本发展得几好噶嘛，你都知道高尔夫球嗱，即系小弟 南韩而家发展得几好啊， 年头嘅时候喺南韩，哇，南韩直情。即系佢可能喺电视机嘅 channel 入边有五条都系讲紧打高尔夫球嘅，哇！即系五个频道系睇打高尔夫球，你谂下佢哋嘅国民系几热爱呢一件事咯。咁但系啊，香港又 OK， 又系啊，慢慢又嚟到啊，同埋即系越嚟越多人咧就。喜歡呢一種嘅運動，亦都覺得呢一種即係好紳士嘅運動啊！即係明白到高爾夫球佢入面嗰個嘅樂趣喺邊度？因為以前大家真係覺得運動一定係要即係灑熱血嗰種感覺，但係點樣可以喺一個策略上嘅身體嘅微調做到好多高難度嘅揮球呢啲，其實都係高爾夫球即係值得樂趣有樂趣嘅地方。 又 down to earth 啲啦，即係稍微平民啲。舊時成日睇嗰啲電影最經典啦，《少林足球》啦， 係啊， 你記唔記得四哥嗰一幕？40-0，即系攞住部电话， 记得， 即系你都知道系啲大有钱佬玩旧时个年代啦，嗰阵少林足球都系即系2000年嘅产品，咁你而家过咗廿几年啦， 系咯。 2023、24年 上个星期我哋 Morning Call 听众都已经打高尔夫，又打咗25年。 系啦，你谂下，即系嗰件事都开始着地同埋接地气多啲，咁所以即系往后啦，即系今日晨光大线都同高尔夫球都有啲不解缘嘅。 系 转个头再同大家分享。喂，转个角度，仲有冇啲奖牌要去？ 有啊，梗系有啦。今次咧就系金牌啦，系边个就唔系港队？国家队， 国家队攞牌， 哇！国家队攞牌啦，咁中国跳水队咧，咁为咗备战年中嘅巴黎奥运会啦，咁所以亦都即系频频有唔同嘅比赛啊，咁今次咧就强阵出击啊，喺呢个2024年嘅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嘅比赛，咁睇翻当地时间2号嘅时候咧，咁中国队咧已经咧就攞咗四个金牌啦，并且就获得两枚嘅铜牌，咁连同咧就1号夺得嘅混合团体赛金牌咧，咁所以睇翻中国队啊，国家队已经咧。在今站的比赛包揽了首两日比赛的全部五枚金牌，哇！这些真的犀利啊！即系为我哋在今年这个巴黎奥运咧打了一个好强的强心针啊！系啦，咁啊亦都见到啦，即系全红婵啊， 系 即系继续咧，都系继续攞紧呢一个嘅金牌，咁亦都系好大嘅一个金牌希望啊！ 系啊，咁啊睇下中国嘅跳水队啦，即系梦之队啦嘅发挥咧，喺特别喺巴黎奥运会系点啦？好啦，小华转角度讲完呢啲单体项目啦，或者小球项目咧，讲一啲大球啦，咩大球咧？梗系讲翻英超啦，英超嘅世界都风起云涌啊！讲个新鲜滚热辣先啦吓，曼市打比啦，咁啊曼城咧就击退对手啦， 系啦，即系击退悬念嘅。 对手就系曼联啦，唔系，但系曼联咧上半场系赢先嘅，即系拉舒福特咧入咗球世界波，原先半场系曼联领先1-0嘅，咁跟住咧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咁啊费顿啦，咁啊入波啦，咁啊夏兰特临尾都有绝杀对手嘅，咁啊叫赢波啦，咁继续英超三雄啦，都继续系领放住成个联赛，包括乜嘢咧？呢一个就可以同小华斟酌下。嗱，礼拜六嘅时候咧，榜首利物浦作客森林啦，跟住咧红军全场咧久攻不下吓，咁去到补时啊，96分钟啊，0-0嘅时候咧，当就嚟吹完场鸡咧之前啊，咁啊，即系呢个达云纽尼斯咧就进攻得手啦，咁最后作客都1-0啊，咁就叫做赢波啦。咁但系咧入边咧就有啲争议嘅判决，连个球证啦，保罗泰阿尼咧都出嚟要 讲 sorry， 好似话即系呢个入球都有啲无效或者争议，但冇嘅，吹咗就系吹咗啦。赢波就 系 赢波。 之前咧，我又话分两头，无论系阿仙奴定利物浦，都有好多争议嘅入球，又系要沙冧又成咁样嘅，咁。而家呢一刻咧，咁啊，既然都已經即係落定塵埃啦，咁啊，我哋都冇辦法啦，咁都決定咗啦。不過咧，呢一場波贏咗森林嘅話咧，其實對利物浦嚟講係相當重要，因為而家聯賽積分榜咧，佢同曼城咧係爭一分嘅啫，即係分別63分同埋62分。咁反而第三嘅阿仙奴就已經係58分。 係，但阿仙奴少踢一場㗎， 係啦，冇錯，少踢一場。 即係你要睇埋周二凌晨，即係今晚黑嘅4点钟啊，即系呢个阿仙奴对石飞联究竟 jap 唔 jap 到呢三分 ？jap 到又会拉近啲啦， 又会拉翻近啦。咁所以咧头三名咧真系咬得好紧要，每一场波咧，只要你和波就已经好似俾对方会抛离咁样。 系啊， 哇！所以即系最好睇咧就系呢啲位啦。你唔系净系一队领放啊嘛。咁如果你话一个联赛净系得一队领放嘅话咧，那个嘅叫做可观性咧，其实亦都咧即系肯定系会低咗好多噶啦。 每样比赛都系有个竞争性咧，大家先有得追逐。 系啊， 即系譬如你话 德甲咁样，德甲今年就变咗利华古信领放。 系啊， 而家争十分。 利华又赢波啦，琴晚吓咁啊，拜仁依然系冇乜负 fit 啊吓。咁睇嚟咧， 五啊四分嘅 拜仁咧。嘅腳頭啊，真係麻麻地啊！咁喺熱刺年代， 去到邊又麻麻地，去到邊咁樣？ 唉，都真係難啊！我覺得唔係話哈利簡尼適應唔到德甲，因為喺 其實佢都有入波噶， 有，但係唉，成隊拜仁都踢得唔好啦， 係啦，即係佢哋嗰啲譬如筍口位啊，有陣時冇入得咁靚啊，又或者係啲防守嘅位，其實。好多球隊嘅實力咧，大家都係差唔多嘅啫。永遠就係話一隊球隊點解會做得出色咧？佢哋就能夠嗰個把握機會，甚至乎佢哋喺整個嘅磨合咧，係比對方做得好啊。因為體能其實可能個個真係差唔多，係啦。咁啊，戰術同埋嗰個嘅叫做各樣嘢運用或者磨合嗰樣嘢，可能差少少咧，贏都係贏嗰啲位嘅啫。 係咁啊，睇下今年拜仁可唔可以力追啦？依家爭十分啊嚇，同你 爭十分啊！ 唔系冇得追嘅，但亦都唔系有得追咯。我想讲，即系我咁样讲，当然我都知道香港，如果你中意睇德甲，就拜仁嘅球迷真系相对多啲啊。但系冇办法啦，今年踢得差咁啊，亦都咧打破拜仁垄断德甲联赛啦。即系旧时叫德甲叫拜仁联啊嘛。咁我就唔系好中意嘅，好中意即系有啲联赛就有啲竞争味道啦。 所以英超先至会咁吸引人咯。 系咯，即系你就算榜尾嘅都有机会踢得好，就算你莫才嘅，即系好似劳顿咁样，你唔系。超级多钱，偶尔都有啲佳作出嚟咁样，咁啊可以欣赏下咯。咁啊，主要角度同大家讲啲纯金钱嘅游戏啦，就系、是、F1 啦吓。 系 咁啊 ，F1 又一定系纯金钱啦，因为架车嚟讲，以至个赞助咧都秒秒钟几百万上落 啊。 F1 嘅揭幕战咧就正在喺香港时间前晚喺巴林嗰度举行啦。卫冕啊，红牛车手咧，韦斯塔本咧由头带到尾啊，同队友咧佩雷斯咧包办冠军、亚军、季军咧就有咧。法拉利车队嘅沙恩斯所得啦咁样，咁啊今季咧咸美顿啊，即系未 show 到 Colly 啊，今季系咸美顿效力平治嘅最后季啦。赛后咧呢位七届嘅世界冠军表示啦，红牛咧将会喺一段时间咧赢到所有嘅赛事，哇咁夸张， 咁犀利， 咁夸张，即系赞其他嘅队伍，咁睇下实情系咪真系咁样啦？咁啊 F1 都好多变数嘅，亦都啲规矩有阵时都会窒碍到车手嘅发挥。旧时 F1 就你一落场就单。跑赢够快就得啦，依家唔系 一声嗰个， 有战术啦，又有换胎啦，又有落雨嘅场地啦， 系啊， 咁入边有千丝万缕嘅关 系 嘅。 F1 其实真系好睇啊，因为佢最大嘅一个即系吸引人嘅地方就系当佢。变速同埋佢一加速嘅时候咧，嗰、那个速度咧系好短嘅时间之内飙升得好快。但同一时间你去到前面可能有啲急弯嘅时候，佢哋亦都要将个速度咧就好短嘅时间之内拉翻低。 系 咁呢啲就系即系赛车吸引人嘅地方。 咁啊如果你想中意睇 F1 可以亲身去啦。咁啊三月嘅时候就上海站啦。咁上海好近啫，你系搭张飞机票拜过去，跟住上海站之后，我冇记错就到06啦。06即系日本站啦，系啊。咁啊，零六站原先话唔玩嘅，依家又好似玩多6年定7年， 有得玩嘅继续玩落去啦。 系啦，咁啊，背后都有个销售链嘅。咁啊，盛事咧就唔系净系香港有啊，其他亚洲周边地区咧都越嚟越多盛事啊。咁我哋香港都要搞多啲唔同嘅盛事啊，保持嗰个竞争能力。 像抽准刹那的 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聋了口出版博士连环到了站，总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霉运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吧，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吉他，烧咁巨嘛，也只两三万。而我射中尾，我个退马，连球证也麻。世人是回魂定是厄魂，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海事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上帝换个长镜头吧，要甩流头出一碌光处保佑，请对准咁多，差啲啲蟹都二个，撇着诅咒骂宇宙死。展开笑窝，想搞钱差啲更多，但啱啱好想拍拖，相恋只差啲更多。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今日咧就系三月四号啦，原来今日咧就系世界肥胖日、哦，大家觉得自己肥唔肥胖啊？ 肥，饮水都肥啊！踏入中年嚟讲， 呼吸都肥， 系啊！新年之后又食多咗，我就食咗好多萝卜糕啊！因为今年食啲萝卜糕都好幼稚，希望下年再食，希望下年再食。 我都仲未重启自己嗰个乜运动嘅 schedule， 咁要啦，咁啊，唔系咁之前又有啲唔舒服咧，咁唔好逼住，咁就算喂唔通啱啱。 啱病好就即刻，唉，整翻个十 K 先。虽然有啲人系咁做啊，咁但系就算你问翻啲专业医生，佢嘅建议都唔系咁咯。咁你身体真系即系之前打仗就系打赢啲病菌，咁、你打赢咗。啲 等佢哋唞下先啦，系啊，等佢哋唞唞先啦， 系咯， 冇错啊！嗱，今日咧就系世界肥胖日啦。原来根据咧卫生署喺2020至2022年咧进行咗一个人口健康嘅调查数据咧，原来得知咧。原来我哋香港人啊，每两个就有一个人咧系肥胖啦、其实都几夸张， 多嘅多啦， 系啊，两个即系二分之一喎， 系咯， 即系而家我哋三个， 系咯， 可能就一个半就已经系肥胖噶咯、我肥啦，你哋瘦嘅， 唔使唔使， 我肥， 因为就算咧，我讲紧啱啱第一次Joy 嗰啲健身室会籍啊，咁佢Joy 嘅时候咪有个教练懒好咁样，跟住又话同你度下啲乜知乜知嘅。我嗰阵时已经系好 fit 嘅，其实我嗰阵时系几 fit 嘅，我知道自己。佢都话我肥，佢话我脂肪都超标。 佢哋嗰啲咧冇办法，因为佢哋嗰啲真系好专门、好针对性地揾下你嗰啲 fat 啊，你 muscle 嗰个比例啊。 我心谂，如果依家再去整，我直情系黐肥咯，净黐肥， 即系黐肥，系啊， 真噶，佢真系用呢啲肯定系啊，佢唔系吓你啊，因为喺嗰个世界嘅量度， 又 话 你嗰个咩脂肪腩啊嗰啲咁样，好多呢啲 terms 噶，尤其是。好唔舒服嘅，聽到係啦，跟住就好容易就會俾咗錢咯。 所以我有俾錢嘅，當年即係講緊十年前啦。咁依家就梗係自己努力做就得啦。 係啦， 嗱，其實咧，根據佢呢一個調查數據得知咧，喺15至84歲嘅群組當中啦，其實都有32.6% 嘅人咧係屬於肥胖，咁有22% 咧係超重添。而45至54歲嘅男性當中啊，更加咧係有74.6%嘅人咧係屬於超重同埋肥胖，而且呢個數據得知咧就係原來我哋香港嘅男士啊，肥胖問題咧就較為嚴重添。点解咧？就系、多数大家会觉得，去到中年发福有肚腩好正常啊，咁所以大家就会忽视咗一啲嘅健康危机。但系其实伴随住肥胖咧，就会引发多达差唔多224宗嘅疾病出嚟。 系，不过而家呢段时间咧，我发觉即系可能啲譬如马拉松啊，各样嘢嗰啲，其实都推广得都几好喎、其实真系多咗唔同人咧就喜欢跑步喎， 做运动咁样， 系啊，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都多咗唔同嘅年龄层面嘅人去 join 啊。 不过又要为到香港呢个地方啲男士肥胖去讲一句说话嘅，就系啦，马佬啊中意食枝竹火腩饭。枝竹又炸过，火腩又 打邊爐有边个唔中意食啦？ 有芡有芡又要，跟住你唔食饭又冇力气，系咪先？即系嗱，纯粹讲第一样，第二样就是、当然系香港啲交通四通八达啦。我哋有阵时连行嘅机会都冇嘅， 系啊， 即系你真系点对点车到车噶，即系唔系下下你伸手牌或截的士啊成，你就算搭铁咧，你都系。好容易噶，即 系 好随手可得嘅。 呢个系啊，仲有咧就系香港人咧，即系本身嗱呢个事实嚟嘅。我哋就唔好从呢个各方面去谂先，我哋从呢一个咧专门同呢一个心理去谂。因为大家做嘢攰咧，人好容易个导向就系我食翻餐好啦， 奖励下自己。 系啦，奖励下自己啦。你日日都咁谂嘅话，你咪日日都食得好咯。就系咁啊，日日都奖励自己。 因 为好多人， 疫情之后咧，有好多生活模式大家改变咗啊，可能就系会食外卖啦，少。再出街啦，甚至咧可能自己系留喺屋企做一啲 workout， 即系一啲体能运动，但其实系需要一啲大氧嘅运动。其实睇翻咧，世卫最近都有个报告咧，就去到评估啊，原来咧推算咧，根据呢几年嘅收集翻嚟嘅数据咧，推送到咧就系2050年咧，全球呢一个新发癌症嘅比例咧系会大增77%，而当中咧有四大原因嘅烟草、酒精、空气污染，最后一个就系肥胖。所以其实可想而知咧，大家都唔可以忽视自己嘅肥胖咯。其实统计咗咧，系差唔多150个国家同埋地区嚟到去推算出嚟。咁究竟咧喺2022年咧，世卫话有三大嘅癌症，究竟系啲咩呢？肺癌啦，乳癌啦，大肠癌啦，其实呢三个嘅癌症咧都系好常见。其实我自己咧今朝都同小白讲， 唔知道自己會唔會有大腸癌。 咁、哦、你多啲做 body check 咯，如果係驚， 做 得密啲咯。 係啦，因為我哋香港人咧都少做呢一啲嘅身體檢查，其實都要定 期。我多㗎，其實 係啊， 係我下個禮拜就做。 嗯、身體好好喎，小白有冇常常做啊？即係唔會經常㗎嘛，係咪？ 咁啊，咁你 好似一年都一次嘅， 都有嘅係嘛？ 有啲保險包埋。 咁啊係，咁啊係。 咁咪好咯，有個人催促你去做下呢啲嘢，即 係 你自己做自發性就低效能啲嘅，尤其是 Vicky 你。后生摇摇，你冇谂到咁长远 啊 嘛，好多时候都， 所以大家都唔可以忽视，特别咧女性咧，唔好以为睇咗呢一个香港嘅报告咧，就话男性居多，嗯、但系其实咧有阵时佢都有讲嘅，减肥药唔系等于一切、 啊， 其实要做大量嘅运动，节食都唔系话一定得嘅，所以最紧要系睇好自己嘅身体重要啲啊吓。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融焦点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咁啊，今个星期咧，金融焦点有好多啊，首先系两会啦，咁啊，鲍威尔嘅听证会啦，呢啲咧都系全球嘅金融市场举足轻重嘅大事件嚟噶。不如就由呢两件事同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讲解先啦，好唔好啊，温？ 好啊，喺今明两日咧，就全国政协啦，就人大啦，就咁啊称为两会啦，咁啊将会咧就先后咧就召开会议噶，咁啊今次咧将会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嘅首任嘅呢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嚟噶，咁啊面对住内地嘅经济嘅挑战啦，咁啊例如好似出口啊，同埋楼市啊等等，咁市场咧就关注咧就中央咧今年将制定一个乜嘢嘅经济嘅增长嘅目标嘅水平噶，咁啊尤其系咧。就是今年的 GDP 的增长会不会维持在 5% 的水平的。咁两会之后啦，咁到了今个星期三和今个星期四啦，咁就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呢就将会出席呢国会的听证会的。咁市场最关注的就是鲍威尔呢将怎样去评价美国最新的经济的形势，同埋呢会不会呢就今年联储局呢个减息的时间表呢比市场一啲嘅启示的。咁而同在星期四啦，咁联储局呢亦都将会公布佢嘅揭皮书嘅经济报告。咁呢一份報告呢同時呢將亦都可以反映到呢就話聯儲局呢目前呢對個美國經濟前景嘅睇法㗎。 嗯，轉個角度同我哋跟進一下英國方面嘅情況啦。英國呢好似喺今個禮拜三度呢都會公布呢個財政預算案喎，重點又喺邊一度呢？ 嗱，喺英國咧，我哋見到咧就財相嘅侯俊偉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三咧就會公布財政預算案啦。咁啊，面對住英國嘅經濟咧已經陷入咗技術衰退，因為佢上年第三季同第四季嘅 GDP 咧都按季係出現負增長嘅，已經係技術衰退啦。咁啊，加上咧要為今年十一月可能咧進行嘅大選去做準備啦。咁啊，而家市場擔心嘅就係喺今個財政預算案裏邊，侯俊偉會唔會咧係不顧一切咧係作出大刀闊斧嘅減税去刺激嘅經濟？制同埋吸引選票噶，咁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時候咧，就提防咧可能會重蹈前首相嘅卓惠斯嗰條路啦。咁即係喺佢宣布咗個迷你預算案之後咧，我哋見到咧，因為佢喺個迷你預算案係大幅削減個税收啦，咁就令到咧英國嘅金融市場咧係出現咗衝擊嘅。咁而家大家就關心啦，侯俊偉會唔會重蹈覆轍行同一條路咧？咁呢個就係而家市場所關心嘅地方嚟噶。 嗯，咁啊，以色列咧今个星期咧，仲有欧央行，咁啊，政治方面又有超级星期二啦，呢啲咧政经事件啊，个重点又喺边一度咧？ 在今个星期来讲有两间央行议息的，分别就是星期三的加拿大央行，星期四的欧央行的。两间央行相信都同会维持息率不变的。重点要留意的都是看看他们会不会透露个减息的时间表。在政治方面要留意就是今个星期二，因为美国将会进入一个超级星期二的党选举的。什么叫超级星期二呢？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将会有很多个州份同时会举行两党的初选的。咁据了解咧，由于特朗普咧喺共和党里面嘅提名战咧已经系遥遥领先啦。假如咧佢再能够喺今个超级星期二嘅选举中系胜出嘅话咧，咁差不多咧可以认定咧特朗普将能够赢到个候选嘅资格啦。咁代表共和党咧系参加咧11月份嘅美国总统大选嘅。咁至于另一个政治嘅焦点要留意咧，就系美国国会啦，会唔会咧系喺今个星期里边咧系通过拜登政府嘅2024年嘅财政预算案。嗱，上个星期我哋见到咧，美国国会咧就通过咗一项嘅临时法案啦，咁啊令到咧本来应该喺3月1号，即系上个星期五有一笔嘅较少嘅联邦政府嘅拨款咧，系将佢延长咗嘅。咁至于其他嘅3月8号到期嘅拨款咧，就将佢延长到3月22号嘅。咁即系换言之咧，去到今个星期五咧，美国国会咧又必须咧系要再做多个临时拨款。如果唔系嘅话咧，美国部分嘅政府部门咧系有机会咧系关门嘅。咁所以呢个系要留意住嘅事件嚟噶。 今个礼拜咧真系好多唔同嘅焦点经济数字事件咧要去关注啦。周中啦，咁啊，呢个美国啦，同埋日本咧，都会公布呢个数字，经济数字咧，数据啊。咁啊，至于内地嘅出口啊，以至咧美国嘅就业数字咧，简直系今个礼拜重中之重嘅啲数据。好啦，温生交俾你详细帮我哋讲埋啊，好嘛？唔该。 好啦，咁啊，等我哋睇下啲经济数字啦。嗱，今个星期二啊，东京地区咧就将会率先系公布2月份嘅通胀数字。咁呢个数字嘅变化咧，往往都能够反映到咧整体嘅日本嘅通胀嘅情况嘅。咁而当前市场关注日本嘅通胀咧，个原因就因为大家都好关心日本央行几时会系作出呢个加息嘅行动。咁所以呢、這个亦都解释点解呢个数字系变得重要嘅原因。咁而喺同一日，即系喺星期二啦，咁内地咧将会公布2月份嘅财新嘅采购经理指数嘅。咁至于星期四咧，就内地咧就将会公布咧2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同埋贸易盈余数字等等。咁透过呢啲数字咧，我哋将能够进一步咧系掌握到内地嘅最新嘅经济形势。咁去到星期五啦，咁当然就系、是大家最关心嘅美国将会公布2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而家市场估计咧，美国2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就将会增加180,000噶。咁如果属实嘅，咁呢个数字其实系差嘅，因为咧就因为佢1月份咧。美國的非農業職位是增加35.3萬名的，咁如果真係喺2月份只係增加180,000嘅，咁又會唔會引起市場對聯儲局要提早減息嘅猜測咧？咁呢啲都值得我哋關注噶。咁對於美國2月份嘅失業率咧，而家市場估計咧就維持不變喺3.7% 嘅水平噶。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啊，咁啊投資者們咧都可以密切關注一下啦。今個早上咧多謝曬温生，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啦，拜拜， 多謝，拜拜。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嘅香港国际影视展 FilmArt 咧，由下星期一至四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啦。今年咧踏入第28届嘅 FilmArt， 系亚洲首屈一指嘅影视娱乐项目商贸平台，亦都系世界各地影视业界嘅人士咧每年都必定出席嘅重要活动嚟噶。今朝早我哋就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杨佩仪小姐 Candice 咧，就为我哋介绍一下今届嘅影视展嘅。早晨 Candice。 早晨啊，思芬，我哋预计咧今届 FilmArt 会吸引来自系750个展商，同埋咧系7,500多个系业界人士到访，大家咧会借呢个机会去收集下市场嘅情报啦，建立人物网络同埋探索新嘅商机嘅。咁呢个为期4日嘅活动咧，将会系非常丰富，除咗系多场嘅影视娱乐公司嘅新闻发布会、电影巡礼，亦都有研讨会啦、交流会同埋摄影会等等嘅。咁大会咧，今年系会聚焦展示好多个嘅重点主题，包括咧就系有虚拟制作啊、视频串流、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合拍电影和是怎样可以制作国际化的文娱内容等的讨论的。咁另外咧 ，Cinemark 亦都會係唔同嘅電影發展機構一直係保持緊密合作，希望係製造協同效應。咁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亦都會繼續喺 Cinemark 頭三日同期舉行，到時咧就會喺48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460份嘅提案裏面咧，精心挑選41個項目去展示，幫佢哋去發掘合作嘅機會。Cinemark 開幕第一日咧，就會係舉辦第20屆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啟動儀式。咁到時咧，就會邀請到本地同埋國際影視娛樂業界嘅代表去到場交流，連同香港影視娛樂大使黎明咧，係一齊去慶祝同埋去展望更加好嘅將來嘅。 Candice 啊，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下 Cinemark 今年嘅海外參展情況同埋活動亮點咁咧？ 好啊，今屆嘅 Cinemark 會繼續係雲集全球參展商。除了是中国内地和香港各大的影视公司之外，亦都有多个的地区展馆的，包括就是来自日本、韩国、台湾、泰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欧盟，还有是第一次参展的印尼和澳门等等的，亦都会在 Cinemark 现场进行一些交易和交流的。咁今年咧係嚟自中國內地嘅參展商陣容係非常鼎盛，包括咧就係有北京啦、重慶、廣東、湖南、湖北、杭州、江蘇、山東、上海、陝西、浙江呢啲地方。咁另外咧，內地嘅主要串流平台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嘅內地同埋海外嘅著名影視公司咧，都會喺展覽期間去發布同埋介紹旗下嘅作品同埋來年嘅計劃嘅。咁我哋今年咧有另一個新嘅亮點，就係喺 Cinemark 咧係首次喺場內會設立一個叫虛擬製作工作室，咁現場係展示一啲最新嘅製作技術，亦都會實時去製作一啲展商同埋係講者訪問嘅內容嘅。咁我哋另外咧就係大會會喺2月中至到4月13號期間咧開放個線上平台，咁去推廣參展商嘅影視娛樂項目，我哋叫做創意 IP 啦。咁啊，幫佢哋咧去聯繫一啲到訪嘅業界代表，去撮合更加多嘅商機，亦都希望咧係從而推動香港成為一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嘅地位嘅。 嗱，除咗 Cinemark 之外咧，我知道今年貿發局同期咧亦都會舉行 Entertainment Pulse 亞洲影視娛樂論壇嘅噃，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好啊，剛才咧亦都有提到 Cinemark 咧，除咗是一个影视的展览，亦都是一个交流市场资讯和分享行业知识的重要平台来的。咁今届咧论坛是邀请到一些重量级的国际领袖担任演讲嘉宾，去深入探讨一系列的专题，包括是近年兴起的一些串流影视娱乐产业、欧亚合拍发展和机遇，另外咧就是有关一些文娱产业国际化的领袖对谈，亦都有一个咧巅峰对谈，我哋会讲是生成式人工智慧在影视娱乐业界的前景，同埋仲有一啲多元嘅創新科技對文娛產業製作嘅一啲影響等等嘅。我哋仲有咧個環節係邀請兩代嘅電影人去分享佢對港產片嘅前瞻同埋係探索嘅一個講座嚟嘅。咁總之咧內容係非常豐富，咁與會者參加呢一個亞洲影視娛樂論壇咧係可以獲得係最新嘅市場情報嘅。 嗱，聽到咧有好多好吸引嘅題目啊嚇，咁唔知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啲焦點嘅演講嘉賓呢？ 好啊，我哋咧好荣幸可以邀请到香港知名导演同埋监制关锦柏同埋郑宝瑞，咁亦都咧系有来自内地同埋喺香港嘅一啲影团嘅高层，阿傅斌星啦、李哲同埋系应玉君嘅，咁亦都有日本一个动画嘅巨头，佢嘅首席顾问清水慎治，亦都有来自泰国嘅一个 digital media 嘅代表阿 Vin Radit。泰国电影制片和国际策展人许维文，还有是来自沙地阿拉伯一个多媒体行政总裁主席阿拉佛丹。我们有这么多重量级的讲者，也都是加上有丰富的精彩内容，那业界的人士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Cinemark 的内容果然是非常之丰富，绝对是影视娱乐界一大盛事。Cinemark 将会在3月11至14号，即是下个星期一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兴趣入场的业内人士记得把握机会，在3月6号之前去到www.tdc.com/hkfinmark 嗰度预先登记入场证，又或者系亲身嚟临会展报名入场。今朝早唔该晒你 ，Candice，thank you，thank you。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 studio 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出发前往北京，准备列席听日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李家超朝早大约7:45到达机场，他向在场的记者挥手打招呼之后，直接进入机场贵宾室。李家超在北京期间将会拜访中央部委，包括今日会到访财政部，另外会见证香港赛马会，分别和国家卫健委和医务卫生局就加强卫生健康人才培训、开展本地传染病预防和应对项目签署合作文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将会参与相关行程，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亦都随行。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返香港。大坑丽德村村荣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现场发现一具烧焦的遗体。昨晚近10点，村荣楼一个高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队烟雾队和一条喉灌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其后在起火单位的睡房发现87岁的男住户，他在现场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初步调查怀疑单位里面有未熄灭的烟头意外点燃杂物引起火警，期间有大约75个住户自行疏散到安全的位置。以色列传媒报道，由于哈马斯拒绝提供完整的生还人质名单，以色列杯葛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不会派出代表团到开罗参与谈判，因为哈马斯拒绝提供生还人质的名单，所以没有理由派出代表团。哈马斯、卡塔尔和美国的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开罗，恢复新一轮停火谈判，希望在穆斯林斋戒月之前达成停火协议。有哈马斯官员之前透露，如果以色列接受他们的要求，包括被流离失所的巴人返回加沙北部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将有可能在24至48个钟头内达成停火协议。不过有巴勒斯坦官员就说仍然未达成协议。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49.96，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4，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40,190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3.17美元，卖出2,083.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咧，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村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村。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管道中间噶。就是丁九桥去九龙啦，桥面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榄隧道嘅管道中间。屯门嘅石排头路由于有爆水管，石排头路西行去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大埔教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就快到廿四节气中嘅惊蛰，春天时节，易感困乏无力，因此更加应该早睡早起，保持健康。 冬转初春，乍暖还寒，专家提醒要照顾好头颈同埋双脚，避免外感。 所以你啲短裤都系迟啲再着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警告！警告！危机即将逼近， 前所未有嘅绿色危机快将登陆，立即召唤各路英雄保卫地球。电视机实节目《超绿世代》走遍世界每个角落，追踪不同领域的环保先锋，有工程师、建筑师、农夫以至旅馆经营者，探究他们捍卫地球的真本领。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记录一下你衣柜入边嘅衣服。 哦，记录完之后咧，就谂住有啲可以清理嘅，就 清理 啦，捐赠佢啊，或者定系回收啊，定系点样啦？ 系啦，除咗记录咧，我想问下两位拍档，你哋屋企嘅衣柜咧，你哋系点样去分类嘅咧？有冇分类噶？ 分类。我屋企其实我衫又唔算多嘅，咁我都系将啲冬天衫同夏天衫摆埋一齐。不过咧，我就会用唔同嘅折法咧，去到将佢分类。 啊、 例如咧，有啲如果系褛嘅话咧，就会挂喺佢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系有啲衫嘅话咧，其实我就唔会系就咁折，即系你好似喺嗰啲时装铺见嗰啲衫，我唔会就咁折，跟住摆喺度嘅。咁我咧就将佢卷嘅，我用卷嘅方式。系啦，卷完佢之后，跟住有个接口，你将佢包翻埋成件衫。因为我睇过啲实验咧，原来呢个方法咧系最悭位嘅， 同埋最整齐啊！ 最整齐咩？ 系啊，因为你唔会扯开出嚟啊嘛。 扯开就一定唔会噶啦。同埋我觉得咧，咁样一打开衣柜咧，我就可以好清楚见到嗰啲衫嘅位置。然后如果要攞嘅话咧。 就直接好似一卷嘢咁样，系啦，嗰啲卷轴咁样，成卷攞出嚟就攞咗件衫出嚟。 系啊，方便好多。 系啦，都觉得几方便，唔使话成栋衫咧慢慢撬开佢啊咁样咯。 唔会唔会整乱晒成件衫啊嘛。 同埋摊翻出嚟都齐嘅，即系都整齐嘅件衫。 唔会有折痕。 系啦， 系啦，我自己咧就系全部勾晒出嚟嘅。咁我就系分咗冬夏季之余咧，我系有分颜色嘅，即系长袖衫、短袖衫当然会分开啦。然后白色嘅、黑色嘅。 咪有间房做衣帽间嘅咧？ 系啊系，因为村屋有三间房啊嘛。 系咯。 咁所以就其中一 间。我都系村屋，不过三间房用晒。 不过我哋就唔系衣柜咯，系我先生自己揼嘅一个叫做水喉通嘅衣柜咁样咯。 不过都系噶啦，你挂啲衫出嚟啦，你嗰啲水喉通啦，啲白色衫就。比较难搞啲，因为白色衫你挂出嚟好容易变黄啊。 嗯，都会啊，同埋啊喺窗边位嗰啲衫我试过咧晒黄咗啊，系 啊， 系啊，晒黄咗。 其实即系白色衫呢样嘢喺香港真系好难 keep。 但系真系好中意着白色衫，我自己系啊。 我戒咗啦，我细个都好中意食着白色衫，但系我搞唔掂。多次你香港， 我細個都著好多白色恤衫。 係啊，我知翻學嗰啲嘛。但你真係好難搞咧。香港譬如食碗面咁樣， 係啦、 啊，你食碗拉麵咧，佢啲汁咧，即我都係瀨啡啊，我自己好知道。跟住我啲衫永遠都係污糟， 同埋個衫領一定黑嘅。 系啊， 我妈成日帮我洗衫咧，细个成日俾佢闹噶。 呢啲 系啊，就系袖口嗰啲位啊， 位啊， 系啊， 位把脉嗰个位啊， 全部都好容易污糟。不过而家咧，一着亲白色衫咧，我一定系会带即系可以除去嗰啲污渍笔咧，同埋我一定会带一条深色嘅 scarf， 即系颈巾啊，咁样薄薄地，系啦，食嘢嘅时候就要挡住。呢个系我着白色衫必带嘅嘢。 咁我估计咧，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原先咧呢啲执衫嘅行为咧就。推前啲嘅，咁但系随住嗱呢个又好老实啊，贴地啲嘅想法，随住垃圾征费咧，褪迟咗少少啦。啊， 虽然褪迟啫，但系仲有几个星期 launch 噶咯。 系啊，系啊，系 啊。 咁即系大家又要知道究竟个做法个操作应该点啦。如果要抌嘢咧，即系都要抌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捐到嘅，咁都捐出去啦。咁、 啊、 但系你捐出去人哋嗰啲旧衫机构，又可唔可以个？吞吐量可以吞吐到咁多呢、因为你捐咗啲旧衫去都要有其他人去攞啲旧衫 㗎 如果唔係你咪塞爆咗嗰间即係打一个譬如嗰啲救世军嗰啲捐衫机构咁嗰个都啊有千丝万缕嘅考量不过執嘢呢就係好本源嘅你自己本身都要執㗎啦 吓。 係咁经常就保持住整洁啦咁如果即係始终都唔想大家太过消费主义嘅时候呢、因为又垃圾征费又要諗环保嘅角度嘅时候就即係盡量買之前都諗一諗，係啦，自己嘅衣櫃有冇位先。所以今次咧就大清潔或者幫自己嘅衫盤點一下，就知道自己跟住有幾多空間可以就繼續買啦嚇。 係，咁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啦。嗱，與此同時呼籲下電話啦。今日咧1872388咧個熱線先開放先， 點 解先開放咧？咁啊，俾一啲神光 Morning Call 啊，聽多一次係神光 Morning Call 嘅聽眾朋友啦。如果你有啲開心事想點唱嘅，想同我哋分享嘅1872388，你話喂。三月都好多三月之星生日，今日三月四号啦，咁样咁啊，仲系三月头，咁啊，可能有啲朋友仔三月中生日啦，咁你都可以预先打个电话嚟，点个靓唱或者妈咪生日啊，或者爹哋生日啊，咁啊打个电话嚟啊，透过大电波咧，将祝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送出去啦。 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希望自己永远留喺青葱岁月，唔需要踏入社会呢？多数人进入社会之后，都会慢慢唔记得咗呢一种心态。不过，亦有一部分人拒绝成熟嘅心情，反而越嚟越强烈，以致到冇办法适应社会上面嘅生活。呢一种就叫做彼得潘症候群。究竟咩叫做彼得潘症候群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美国心理学家海利就利用童话入面永远都不会大个的彼得潘 Peter Pan 来命名这一种的症状。这些人不愿意长大的理由有三样。第一，和妈妈的联系太强，会没办法独立自主。如果成日都是留在妈妈身边的话，永远都会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亦都不需要面对社会的严峻苛刻的状态。第二，他们怕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因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士，一方面虽然有经济的自由，但是亦都要承担不同的责任，所以亦都拒绝成长。第三，就是通常想成为中性的存在，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男性，亦都不是女性的其中一种，而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接受自己的性别。所以这一类型的人很可能会害怕性方面的问题，或者有洁癖的倾向，所以他们想远离恋爱或者拒绝成熟。其实就算内心一直拒绝长大，只要情结不太严重的话，都是有办法过一些社会人士的生活。但是毕业之后一直都不找工，成日匿埋屋企的话，就有必要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彼得潘症候群的人其实亦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认为世界是充满污秽和虚伪。如果有类似倾向的人，就应该要多些跟其他人交流，努力去接触一些艺术类型的活动，扩阔自己的视野，你就会发现这个污秽不堪的世界其实都有着很多漂亮的事物的。神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仲记得喺2024年啱啱开始嘅时间，我哋大家都会成日喺度听到一啲说话，就系话我哋都要为今年去定立一个目标， 系 系啦，咁啊3月4号啦，咁啊大家嘅目标实践咗有几多咧？咁样 暂时未实践嘅，好多朋友都系 啦吓，都仲系 逐步逐步努力中， 准备紧，预战在言 啦，而家 我真系好听啲嘅预战在言啦，系啦， 即系有时间嘅啦，系啦，即系你乐观啲咁样谂，就 系 啊，依家都系去咗一季啫，仲有三季俾你去完成， 都系第二季嘅时候咧， 第二季 你都会谂啦。我仲有两季啊， 仲有半年啦，唔系季啦，到第二季嘅时候，你仲有半年啦， 人呢 到九月嘅时候，我仲有仲有三个月啦， 都可以掹车边做到。 三个月唔系讲三个月噶咯，我仲有百几日去做 啊， 系咪先？有咗 challenge 都系做一百日嘅挑战啫嘛。 然后就好有经验咁讲咧，就系譬如2024年嚟之前啦，大家都话今年嗰个咧都搞唔到噶啦，我摆翻出年。 系啦系啦。2025年嘅 年福年啊，年啊福啊年咁 啊，我都觉得系，我整数年我个人系 sharp 醒啲， 系 即系我对于啲五啊，对于啲十啊嗰啲咧，我嗰一年系好啲，成个人个状态以至都系。即系从来都系咁噶，我老派啦，我成日觉得五啊十呢啲咧，即系进入你人生嘅大年啊，系啊，即系大即系成个世界都唔同咧。譬如2000年或者即系一五年十年咧，个世界 即系出年系一个特别嘅一年， 系咯， 2025出年又 2025啊， 系啦， 哇，真系如果我系2000年嘅产品，你都冇得讲话自己年轻，因为你都25岁 啦， 即系你嗰啲00后啊， 苏 哥，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喂，00后好后生，喂 ，sorry， 开始都唔系， 00后都25岁啊，即系个香港社会系要交棒俾佢哋啦， 唔好讲呢啲住， 讲翻读心术系嘛， 系啦，点解突然间讲呢一个定立目标咧？因为咧，原来都有好多嘅研究指出咧，咁就话到我哋好多时都想有每一年嗰个嘅计划嘅。咁啊，呢一个每一年嘅计划，亦都好似啲长辈成日同啲年轻人讲。胸怀大志，做人一定要有一个大嘅目标嘅，咁啊，于是乎亦都希望每一年亦都个目标可以达成，咁啊完成到你人生嗰个嘅规划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原来咧，我哋将自己嘅目标定得太大嘅时候，反而会失去一个干劲。失去干劲呢一个咧，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现象嚟嘅。咁啊，当我哋目标放得太大啦，往往不由自主咁去到退缩、放弃， 咁亦都會感覺得到咧目標帶俾我哋嗰個嘅沉重嘅負擔嘅。咁呢個真係有大學佢哋研究啦。好啦，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到，如果我哋當睇到一個人佢喺自己每一年嗰度咧，佢開始有好多嘢想放棄嘅話咧。咁啊，當然我如果就係長輩或者身邊嘅人咧，就要開始幫佢分析一下，到底佢嘅目標係咪定得太大？可以温故知新地問翻，你可以問翻你自己或者問你身邊嘅人，你到底今年 set 咗嘅目標係啲乜嘢啊？如果係學生嘅學業嘅話，咁當然更加容易明白啦。咁可能學業上邊，咁但如果你話你公司本身係做緊啲好大嘅 project 嘅一啲計劃嘅，咁亦都會比較上容易理解。咁但如果你冇乜特別呢啲嘢 on hand 嘅話咧，咁你自己都有個目標喺度嘅，咁你。是咪定得太大，導致自己完全冇心機？咁好似我哋啱開頭講嘅就係、冇所謂啦，都仲過咗一季啫，咁啊仲有九個月啊，慢慢推都推落去，咁啊結果咩都做唔到咁樣。好啦，當你發覺目標遙不可及嘅時候咧，孜孜然然，原來咧開始就會人嗰個惰性會出嚟嘅噃，人嘅習慣就會將我哋嗰個嘅叫做努力嘅意願咧，就越放越低，唔係好肯咧去到將個心神咧放出嚟嘅。好啦。咁所以咧，啲專家就真係話呢個美國史丹福大學嘅研究就話到啦，好啦，當我哋咧要訓練一個人去到慢慢去到做到佢哋自己嗰個嘅目標嘅時候咧，的而且確要係最老土嘅方法，就係、要將個目標先設立得細啲。咁所以原來咧，佢哋有一套訓練人去到達成目標嘅方法嘅喎。即原來訓練人達成目標都有一個學法喺度嘅，咁有啲嘅即係佢哋大學啦，咁亦都同一啲學校咧就聯成咗，咁佢哋咧就話到我哋要係好量化咁樣幫啲年輕人甚至乎小朋友去到達成佢哋每一日甚至乎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嗰個目標，就由佢哋嘅功課開始。原來功課除咗可以俾到佢哋嘅學習喺叫知識上嘅增進之外咧。在性格培育上咧，係可以幫到佢哋。 哦，咁我哋細個啲功課一定得啦，即係記得睇翻手冊。今日有十樣功課，咁你咪完全量化咗個功課量咯。總之係做曬啲功課咧，你先去打機，先去打波咁樣。 係啦，類似咁樣。咁不過佢哋咧就好量化，所以量化佢哋即係將成本作業，例如嗰本作業250頁嘅，250頁，咁佢哋就會同啲小朋友講我哋未必跟個 syllabus， 因為 syllabus 可能有陣時有快有慢。但我哋就要按住翻我哋嗰个嘅timetable， 我哋几时每一个星期我哋到底要完成几多页，然后大家就会发觉咧，你就可以完成咗一本嘅作业，即系都系用啲最简单嘅方法。好啦，咁我哋就发现咧喺呢啲嘅叫做研究入边的而且确咧，有成55% 嘅学生咧系能够完成到。整年嗰個嘅叫做學業嘅課本， 咁好好喎， 係啊，即係話原來用呢啲叫做有效率量化咗嘅方法咧，係可以話接近一半人係可以達成自己嘅目標嘅。咁而呢一班嘅學生，當佢哋試過呢一個嘅叫做快樂嘅感覺，就係話佢哋能夠順利完成咗之後咧，原來喺佢哋其他方面咧，佢哋都會慢慢咧就做得好嘅。意思即係話佢哋已經感覺得到原來量化嘅數字。同埋有效嘅步驟係可以幫助自己咧去到實踐目標。咁換言之咧，即係令到呢一班人咧就會覺得，無論幾難嘅課題，只要你將佢拆件嘅話咧，逐件逐件去做，就可以完成到佢哋嗰個大嘅目標嘅。 嗱， 呢個學習咧原來好重要嘅，因為嗱，我哋可以將我哋小朋友嘅功課咧，就除咗都係嗰句咧，學習咗知識之外咧，就將佢變成咗咧就係一個性格上嘅培育。去到令到佢哋知道，原來要完成一件大嘅事情，係要將好多嘢拆件，或者逐少逐少去完成嘅。你當係螞蟻搬家嘅心態咩都好，但係呢個的而且確係訓練一個小朋友好有效去到完成一個大 target 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幾好，即係既然都有研究顯示就係話原來呢啲嘅方法係好有效嘅話咧，我覺得家長不妨可以試一試，用呢個方法培育翻自己小朋友去到追逐自己目標嘅態度。 宁愿散步鞋和甜蜜宇宙，遇到尖。 千遍，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偏偏相睇平常清光。来逐个逐个去搜集，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当空气去不过，期望发现随风，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同队友不堪一击混和差错，广大志士会共伴。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雨啦，早晚部分地区咧有薄雾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啊，咁稍后咧就会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天气系潮湿啦，今日大家完全都 feel 到嗰种咧星期一湿立立唔想翻工，好似食咗几啖猪油嘅感觉啊吓，听日咧日间都系温暖一啲噶，咁啊星期三。稍后就会吹偏北风，现在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 投资好跳 O，RO 同大家睇睇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咧都超预期啊吓，咁啊收升九十点啊，讲紧就系道指啦、标指同埋纳指咧齐齐破顶嘅，咁样咧都带住啦，港股咧都有机会咧今日啊，星期一嘅早上咧继续做得好，因为外围市况咧都做得几好啊，咁啊头先睇到日经啊再破顶咯，咁睇嚟资金都继续垂青住日本嘅股市啦，咁啊今日市况嘅变化，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呼吁下电话 ,1872388, 小白。 是啦、就唔係神光 Morning Call 啦，咁亦都呢就同上个星期五都係一样啊，咁我哋呢亦都会有一个呢就係 Lift Golf 香港站嘅一个叫做入场证啦。係啦，入场证呢咁可以呢就係、送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嘅。咁如果你喺3月8号至到3月10号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呢，大家都係有时间嘅话啦，咁留意返个地点就喺香港高尔夫球会啦，咁香港即係粉锦公路一嗰边嘅。咁亦都呢会有今日亦都有三个嘅名额可以俾听众打返上嚟呢、就係可以索取呢一个 Lift Golf 嘅香港站嘅入场套票一套嘅。咁所以我哋都要讲返少少话，咁必须呢要留低呢、這个中英文姓名啦、联络电话同埋电邮，咁入场套票呢係以实名制㗎、实名制啊，咁所以呢啲嘅資料，希望大家就稍後如果有工作人員打電話上嚟嘅話咧，問你攞你就即係要交翻低嘅，係呢個。 好，咁啊講下呢一件啊高爾夫球壇嘅盛事啦 ，LIV Golf 香港站咧將會喺3月8號至10號咧首次喺著名嘅香港高爾夫球會咧嗰度登場嘅，咁啊球迷們咧可以近距離咁樣睇到星光熠熠嘅參賽陣容啦。包括咧拉姆啦、高普卡啦、米基逊啦，呢14位嘅大满贯冠军选手咧，以崭新嘅团队方式作赛。 系啊， 咁啊，应该估计入到场嘅观众朋友咧，绝对会感受到当中嘅气氛嘅。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对于高尔夫球嘅或者 Lift Golf 都非常之有兴趣嘅话咧，咁啊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吓，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咁啊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嘅。 好，咁依可以打嚟啦，1872388，咁我哋嘅监制 Porter 已经喺出边听紧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吧，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继续咧就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靓女黄嘉嘉继续上到嚟直播室啦。 小白， 早晨嘉嘉， 早晨各位。 咁啊，今个星期咧同我哋讲嘅咧，即系我哋之前都倾过啦，就系同管教有关嘅。咁啊，管教我自己同小朋友去到教导佢嘅时候啦，因为同小朋友我都唔好用分享噶啦，仲有分享就真系要加啲管教嘅。如果唔系下太平辈啊，搞唔掂。咁啊，管教佢嘅时候咧。我都有諗點樣可以令到佢管教完之後，佢嘅吸收係向好嗰方面嘅吸收。如果唔係，佢吸收完之後咧，佢有陣時會兩走極端嘅。可能佢學咗我嗰一套嘢，或者佢理解錯誤我嘅講法咧，原來佢會向唔好嗰方面發展，或者令到佢冇咗信心啊，佢我都唔想。所以變咗喺每一次咧同佢傾，甚至乎管教嘅時候咧，我都有好多嘅迷思喺入邊，唔知道點樣講，唔知道點樣教。佢先系吸收到我最想佢吸收嘅嘢，呢个系好高嘅技巧噶，嘉嘉。 系啊，你有好多欲望啊 ，feel 到。 系咩？ 你有啲嘢想教？ 又想佢读书好啦，又想佢踢波好啦，又想佢唔偏食啦，好多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系啦，咁嗱，你呢个谂法咧，再之前我哋再话向前行一步咧，就系、是。管教大家都好想啦，即系想个小朋友做到你心目中嘅嗰个样 子。系啊，边度得啊？ 你已经开始调整心态， 系啊， 非常之好。 因为我都明白噶，我妈细个唔系我妈细个，我细个嘅时候，我妈管教我， 系 我永远都做唔到佢心入边嗰个孝顺仔噶啦。 冇错， 系啦， 你呢个调整已经系最大一步。 系啦，所以咧有阵时个仔佢做嗰啲行为黑我憎嘅，我都只眼开。隻眼閉， 你係咪又係嗰啲啊？係我生出嚟嘅嗰啲嗰啲原因。嗱，我哋話管教嘅嗱，管教咧好多時咧，我哋就話用權威啦。 嗯、 有啲家長用權威噶嘛、嗯。你聽我講，我係阿爸嚟嘅、 啊， 我係為你好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一個好嘅管教咧，其實前提下應該再有啲鋪墊嘅。 嗯， 个铺垫咧最基础就系你有冇一个好好嘅关系同埋爱 啊？哦， 即系如果你冇呢个基础咧， 系讲咩唔听噶啦。 你上面咧得翻就系我系你阿爸， 嗯、 我系你阿妈， 嗯， 就即係拉油上樹啦。 只係得翻個關係喺度， 係關係都冇，係得翻個權力嘅架構喺裏面啊。咁所以我哋好多時講，哇！如果你去到一個正向管教，嗱，我都好多時都講正向管教啦。正向管教唔係唔去教佢，唔去管教，其實都會管教嘅。但唔係淨係靠個威嚴啊， 係啊， 而係靠我對個小朋友有冇影響力。 嗯， 我當我對個小朋友有影響力咧，咁我個管教就會有回應啦。 嗯， 咁如果我對個小朋友係冇嗰個影響力咧，其實個管教得翻權威咧，就得翻半翼喺裏面，即係佢再大少少咧，佢就唔理你嗰種權威噶啦嘛。即係我有毛有翼啦，咁我點解要理你咧？咁樣，咁所以咧最基礎就係有冇關係。 嗯， 你對佢嗰個關係上嘅親密感啊，個愛啊，足唔足夠啊？咁樣，即係等於咧翻工一樣嘅。 系 个老细叫你做嘢，喂，大家关系唔好，督你，喂，你去做呢啲小八咁样，咁你内心可能就有条火啦， 或者敷衍佢喺个工作上敷衍佢， 都咪做咯，工作嚟啫嘛，系咪先？但系如果你同佢关系好嘅，佢成日都关怀你， 做特俾佢添， 系啦，你直头唔喺佢讲之前，你已经 feel 到，佢有呢个需要，准备定 系 小朋友个关系一样，如果你同佢关系好咧。你是很容易取得合作的。咁、 哦、 当个合作发生的时候呢，就即是要管教的几率其实正常是低很多的。是因为他可能在你 up 之前他已经觉得哦要做了。又或者他直头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小朋友，因为你长年累月这样会懂得欣赏我爱我。接纳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会觉得我想再做好一点。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你日日夜夜在说我喂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其实任何人不是说小朋友。你都已经觉得哎呀好像自己很差。 是咯，又是话我这样。所以呢都不知道第一次在开咪的时候讲的了。我经常说小朋友一做啱的时候呢就应该抢抢摊这样去抢呢，是这样赞他。因为那些位置呢其实是很好攞分的。即是家长攞分在小朋友心里面的分数。如果不是就家长一见到很习惯就见到他有些不啱啊不妥啊，即是抱着管教的心态好或者怎样都好。你都是变了话他比较常多。所以我觉得都要好好平衡，你要攞分数，即係學家家话就我要喺个小朋友心入面，除咗係有一个即係亲属嘅关系之外，仲要本身个良好嘅伙伴啦。係啦，咁我就要抢过去呢就赞佢。佢做啱咗啲嘢呢就要大大声话俾佢听。係啦，咁所以呢闹嗰啲就唔好咁大声，就话下佢好啦。赞佢嗰啲就大大声。 话永远都唔系喺一开头㗎，你发现。即係否则你一开头就即係出声话佢，其实对个关系唔好啦，佢都未必会想做好嗰一件事，因为个心情唔好嘛，你心情唔好点会想做好件事呢？系咪？ 系咯。 咁另一样嘢咧，就系同个家长心态有关嘅。嗱，小白我认识你咁耐啦，我就觉得你系一个好正向啦，好喺个小朋友角度谂嘅人。咁但系咧。唔係個個家長咧都可以有呢個心態嘅，即係咩意思咧？唔係個家長特登要去咁樣嘅，而係我哋由細到大都係俾人咁樣養大。 於是乎就用翻個方法。 係啊，你都係俾人要求咯，俾人話你咯，你多唔多俾人讚賞啦？問家長咧，有八成家長都會同你講咧，我由細到大咧冇乜人讚我。 係啊，所以而家啲家長就成日講句就係、是：哎呀，而家啲細路仔咧唔打得㗎，我以前係俾人鬧大，俾人打大。呢句咧好似直頭講咗大家一個共通語言咁樣。 係啊，冇錯。 係啦，咁而家咪變咗大家就係諗咯。係啊，而家小朋友我唔打得嘅，但係只係可能基於個法律問題，我唯有唔打佢啦。咁但係其實個心就好想用呢個方法。不过就法律就制衡咗咁样。 嗱呢个咧亦都咧好突显到咧，就系点解啲家长好似我想系正向教育，但系点解我成日都做唔到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个心态，因为我哋以往由细到大原生家庭或者个社会俾我哋个文化都系咁嘅，即系好嘅嘢咧就好少会哇不停咁赞。 系啊系啊， 即系咧、 啊、 你做得差咧就下下都话住你。 系系、 啊。咁啲、啊、家长就。自然啦，你對住小朋友，你都好難 turn 得到一個心態，就係、是、哦，我點樣可以好愛又好包容、好接納？因為其實個家長好多時你都冇呢一啲 哦， 係啦。 咁所以即係管教嗰個我哋叫次序咧，就應該係要愛咗佢先，同埋要話俾佢聽，我同你係同一陣線，又或者同佢嘅關係，而係去到某一個位置。 好多嘅嘢先至会小朋友将你嘅说话放喺心入边。 冇错，你教嘅时候都冇咁吃力噶、大家未必去到个情绪好高涨嘅时候先正可以做到某啲事。咁啊，今日系送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喺嚟紧嘅日子由今日开始，我哋尽量咧将欣赏小朋友、接纳小朋友、爱小朋友呢一样嘢摆前啲啲，系啦，将闹啦。要求佢嘅嘢咧，唔系唔需要，但系咧摆后少少，摆后 赞咗佢先，系啦，咁喺呢个说话技巧都好需要啊！哇，你有八十分，好好、啊，不过咧下次可以再攞高分啲，同埋。点解你得八十分噶？ 呢一句呢一句嘅后面嗰句可以 skip 咗，即系要求佢后面嗰句都可以冇住先， 系嘛？ 不过咧，你讲得啱啊，即系后面嗰句我哋对佢要求，其实过多嘅话，小朋友就好易反弹。 系啊，如果唔系小朋友以后听到你赞佢第一句咧，就知道你有后续噶。你赞得我都系唔好嘢嚟噶。 系啊，知道你有。 啲细路好鬼醒嘅。好啦，跟住咁多先，下次再讲，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次。 有冇试过见到屋企嘅宠物，听到一啲声音，甚至系你对住佢讲嘢嘅时候，佢哋会侧头仔，侧起个头仔望住你，好似喺度谂紧你讲紧乜嘢咁？佢哋系咪扮紧可爱？其实佢哋侧头唔系为咗扮可爱，而系猫猫狗狗佢哋嘅耳仔本身就会遮住咗佢哋嘅耳道，所以当听到一啲声音嘅时候，佢哋好难认清到声音嘅方向，佢哋就需要改变双耳嘅位置嚟到去提升听力。而且当佢哋侧咗个头仔嗰阵，仲可以更加全面咁样观察到四周，俾佢哋可以有更多嘅视觉信息去了解现况。这个的侧头仔行为都是代表着他们很想了解一下主人在这里表达什么信息、啊。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该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不该再等。明明自问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 一生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亏恨。若可反到过去，若能重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佢应听有呢首全新作品《三生有幸》。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早上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继续咧就邀请到阿畅嘅电视播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咧6:35嘅时间，我记得有认识人大政协，唔知系边一位嘅朋友，定系有啲咩特辑呢？ 冇錯啊！嗱，咁啊，今晚咧就會送上呢個兩會特輯，講緊係人大同埋政協嘅兩會特輯啊。點解咧？原來話説啦，全國政協會議同埋全國人大會議咧，分別喺今日即係3月4日同埋聽日3月5日咧，就喺北京召開啊。咁啊，呢個兩會會議咧係我哋國家大事啦。咁我哋香港電台就同廣州廣播電視台咧就合作啊，聯合製作咗呢個認識人大政協嘅兩會特輯。咁啊，一連兩個星期就會送上俾大家。咁就係呢個特輯咧，就會透過唔同嘅訪問。我哋邀请咗好多港区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委员，就会听下佢哋讲有啲乜嘢建议同埋提案。咁佢哋上京咧就有啲咩提案啦，咁啊等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咧未来啊国家同埋我哋香港经济发展嘅走向。同一時間啦，又了解到咧人大同埋政協咧點樣去到幫助推動國家發展啊！咁、今晚呢個兩會特輯先嚟送上上集，我哋邀請到嘅嘉賓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瓊、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全國人大代表沈豪傑同埋全國政協委員邵家輝。咁啊，大家有興趣想了解佢哋多啲佢哋嘅建議提案嘅話咧，今晚6:35要認識人大政協要留意啦嚇。 起碼當然已經見到嘉賓陣容強勁啦，咁啊仲係香港電台加上咧就係廣州廣播電視台咧去到合作噶，咁啊所以今次呢一個嘅節目咧就係唔睇唔得噶嚇，睇完咧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多啲咧就關於人大政協嘅事情啦。好，8:00嘅時間大師對談噃。 冇錯，咁啊繼續啦，主持人啊，建築家阮文濤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建築。咁啊，今晚嗰個題目咧叫做建築與跨界。咁啊，講緊咩意思咧？即係建築，我好多人都知道，即係除咗起樓之外咧，係一個藝術啦。即係同一時間都係一個文化交融嘅一件事情嚟嘅。咁啊，講緊係咩交融法咧？就係建築啊、藝術啊、文化跨界嘅發展。究竟會產生啲乜嘢可能性呢？嗱，今晚個節目主持人啊，阮文濤咧就會邀請到另一位建築師，係嚟自中國嘅建築師劉恆啊，去對談一下。劉恆本身喺中國係建築師啦，但佢亦都喺香港嘅中文大學嗰度咧任教過，佢喺呢個學術上面亦都有研究啦。同一時間，佢亦都喺香港咧創立咗一間建築設計公司，佢真真正正嘅跨界，即係有建築、文化、藝術同埋設計等等嘅界別。咁啊，聽下佢講下呢個藝。其实可以点样跨界发展啊？ 犀利！佢逢身设计亲嘅嘢咧，都系流行噶吓，即系一定系。 冇错冇错。 咁啊，呢个先天性嘅条件已经赢咗啦。好，10:30嘅时间系有咩节目呢？ 咁啊，送俾大家一个纪实节目，叫做《超绿世代》。咁啊，讲下环保啦。咁啊，今集咧带大家飞到去葡萄牙。咁啊，阿小白，你有冇去过葡萄牙？ 葡萄牙冇、德国有。 系啦，我都冇，但我都好想去，因为咧我去过嘅朋友翻嚟我讲嘅，嗰度风景好靓，咁啲嘢亦都好好食，即系欧洲唔系好多地方啲嘢好食。 去住澳门先得唔得啊？ 澳门你会食到啲嘢，但系你未必会睇到当地嗰啲风光啊，因为佢大自然都好靓嘅。咁啊，话说葡萄牙即系好多历史文化遗产噶嘛，咁啊每年吸引咗数以百万计嘅游客去嗰度参观游览。咁啊，当然啦，我哋游客咧就净系关心打卡食嘢啊、买嘢嘅啫。咁啊，保护当地自然同埋天然资源咧，我哋即系相对上谂得比较少嘅，甚至乎可能冇谂过添啦。咁啊，但系对于当地人嚟讲咧，环境保护、保护佢哋嘅土地同埋保护佢哋嘅生活质素咧，好紧要嘅。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超绿世代咧就会睇下当地啊一啲环保人士点样去努力去提高我哋呢啲游客同埋当地人去到。 呢個保育嘅範疇嘅認識咧，提高多啲呢啲咁嘅了解啊，咁啊，從而咧保護到佢哋嘅個環境啦。咁啊，睇下我哋當中香港會唔會有啲嘢係值得佢借鏡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晚10点半呢個超綠世代啊。 呢啲好難嘅，你遊客嘅心態就係諗住我玩完就算啦。咁啊，有少少環保意識嗰啲，咪就係幫你分下類啊，做下呢啲啊咁，咁已經覺得係自己盡咗本分噶啦咁樣。咁但係仲有啲咩辦法可以令到啲遊客都可以提高埋佢哋嗰個嘅叫做環保意識啊，甚至乎即係係咪做埋一份咧，定係喺當同當地居民又可以一齊做更加多嘢咧？嗱，今日夜晚超綠世代啊，咁啊大家留意住10点半钟嘅時候啦嚇。好，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卓，拜拜， 拜拜。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咧，部分地区会有薄雾，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系高地间中吹强风，而稍后咧就会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噶啦。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会比较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至中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出发前往北京，准备列席听日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李家超朝早大约7点45分到达机场，他向在场的记者挥手打招呼之后，直接进入机场贵宾室。李家超在北京期间将会拜访中央部委，包括今日会到访财政部，另外会见证香港赛马会，分别和国家卫健委和医务卫生局就加强卫生健康人才培训、开展本地传染病预防和应对项目签署合作文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将会参与相关行程，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亦都随行。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返香港。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话：香港仍然有优势，形容而家政治条件比回归之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他点名航运、贸易、检测业等都大有可为，但是要升级转型。例如航运业应该提供船舶买卖、租赁、融资、保险等高端专业服务。梁振英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又认为，香港应该发展高端旅游，而本港的时尚城市形象更加是新加坡都未必看到的优势，形容很多旅客来香港就是看中环出出入入的人穿什么衫、穿什么鞋、怎样化妆。对于发展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梁振英说政府以往开发新市镇的时候都有盈余，但是现在成本上升，质疑由以往有盈余变成需要政府补贴，建议当局一定要看数再决定这两个项目怎样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很有信心今年年底机场三跑系统会投入运作，相关的行李系统和集体运输系统会完成。他亦都有信心今年年底提供航班的载客运量可以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就航空业人手方面，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去年年中制定输入劳工计划有6300个名额，截至二月底有880人已经在机场工作。被问到第一批名额2000人只有800多人到香港工作，进度是不是太慢，林世雄说行业第一次在外地招聘劳工，有学习过程，二月预着农历新年，部分劳工希望过完年才来香港，以致进度较慢，第二阶段启动相信会比较顺畅。他又说吸收第一次经验，或者会将招聘的范围扩大，除了广东省亦都考虑扩大到广东省以外，例如福建。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5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1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6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理想汽车160.2，跌19蚊；阿里巴�巴73蚊，跌5仙；美团88.6，升2毫；腾讯控股277蚊，跌4毫；携程集团350.8，跌4.4；同程旅行19.36，跌2毫2；汇丰控股60.85，跌3.5；小鹏汽车37.5，跌1.35；比亚迪股份193.1，跌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0.1，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6，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40,289点，升378点。港金报19,450蚊，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0.14美元，卖出2,08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啦，曾经有坏车噶，不过而家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事训练学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过咗红磡警署，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依家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啦，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之路咧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咧去到维园道上桥位。咁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而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返去大老山公路之路都系车多㗎，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再提提大家啦，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同埋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车速限制系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仲有屯门嘅石排头路有爆水管，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跟住镇环路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分享食买玩享乐情报， 用第一身方式体验，将香港好玩好食人和事放送俾听众。 香港咁多好嘢玩，食买玩样样都讲，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爱妙创作歌曲的时候，懂得将环境、心情、音乐几种不同元素的特质摆在一起，去到创作属于她自己派别的音乐。今次她更加将心跳的节奏和平和的恋爱心情变成了一首的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爱妙Rhythm 64。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 Know Rhythm 64。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由接兵饰演嘅郑家三叔郑斌，将成个郑家撑起嚟；而由刘琳饰演嘅郝琳，对于西决同埋东域嚟讲，佢系一位开明嘅家长。不过对男音嚟讲，佢就系一位难搞嘅老妈。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9:41，星期一嘅早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欧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张生， 早晨，张生， 早晨，早晨， 你好啊，晨光Morning Call， 系啊，我系 Morning Call 嘅忠实 fans 嚟嘅，日日都听， 系咪噶？ 多谢， 每日搭车都即系一都听， 多谢你啊， 最 中 意听众黐住我哋晨光第一次， 多谢。咁我哋 就你系主角啦， 系你系主角之余咧，我哋即系三个主持人都系嗰句啦，即系近排都系流感高峰期，我祝你全家人都身体健康啊，龙精虎猛，好唔好啊？吓，嗯， 多谢咁多位主持，多谢多谢， 唔使客气， 多谢你祝福。 好，咁你今日有啲咩点唱噶？ 系嗱，因为今日咧3月4日咧就系我太太家姐。就45周年结婚，啱啱今日嘅1979年3月4日。 哇，45周年。 系啊，我成日见到嗰张布咧，嗰张签名嗰张咧，就谂起3月4日一定要记住呢一日。 啊，咁啊打个电话 上 嚟 啦，打到啦。佢哋系咪听紧啊？而家佢哋系咪听紧啊？ 佢应该未听紧，我谂都听翻 archive 啦。 哎，好啊，应该好。 好，除此之外，仲有冇啲乜嘢噶？ 系除此之外咧，其实今个礼拜咧咁巧咧，都系我生我结婚周年。不过31周年啫， 系 系3月7日嘅， 3月7日，咦，仲有3日啫噃， 系 啊，我惊打唔到啊嘛，唔通依家今日讲定先？ 啱啊，喂，你嗰日都系好日子啊，3月7日，3+7咧就系10，嗱，祝你啊，真系有一段啊十全十美嘅婚姻啊吓，咁啊，依家嚟到 真 系 好犀利， 我主要嘅能力就系讲呢啲嘢，其他都讲得唔叻噶啦，系啊，咬字啊咬唔清， 唔系，我好叻，我成日都听你讲财经分析嗰啲， 唔系， 好好有好有。 天地嘅。 其他咩啫？其他嘉宾讲得好啫。喂，讲翻你段婚姻先，咁啊好开心，你段婚姻咁啊， 31周年 啊，迈向咁啊，有啲咩想藉住大电波同阿太太讲翻声咧？ 系啊，其实咧，即系讲真，我又唔系啊好有钱嗰啲啦，咁我太太都同我挨咗都叫做。即系我系三十一岁先认识个太太嘅，咁啊啱啱咁即系结咗婚又31周年啦，咁我先识咗先讲3年结婚嘅，今年都攞老人证啦，咁 哇你同佢识咗3年就结婚咧，一结婚就31周年， 系啊睇中咗人哋啊，你好早已经睇中咗，当然系点相识噶啦，我又想听下见阿郑生你几好倾，系啊。 其实咧就我哋基本上就冇乜机会识到嘅，因为佢系翻早班，我翻夜班，即系 咪交交咯，咪交交嗰阵时咯，系咪啊？ 唔系交交嘅，啱啱我翻通宵嗰年，翻通宵就放8点朝头早，咁佢咧就朝头早开 O T 嘅，6:30翻咗嚟，咁啊即系变咗有个半钟头时间，我见到佢。 喂，你有冇问翻张太咧？系咪刻意早少少咁多都翻嚟睇下，会下呢个情郎 过嚟同你一齐朝头早食碗面？ 系啦，系咪 不是这样嘅？因为佢当年咧系好中意旅行啊，每年都要起码有一次旅行咧，咁佢要赚多啲钱，所以 O T 咯要。 哦，咁跟住咧就发现有个 travel 味啦，即系好嘅旅游伴侣就系你啦，阿张先生你啦，咁样你又陪佢去过啲咩地方啊？陪老婆 好多好多，因为我结婚都30几年啦，即系三十，咁我哋60岁之后咧，去咗好多地方嘅，去东欧、西欧啊， 哇， 澳洲啊，纽西兰啊， 世界也被你玩完， 系啊，好开心、啊，好幸福嘅一个画面咯、啊。咁啊，即系啲应该小朋友都大啦，张生。 毕咗业，一个读紧硕士，就今年毕业。一个就做紧嘢啦， 人生胜利组啦。嗱，硕士嗰个又可以自己供自己，到时咧出嚟做嘢咧就俾足家用，阿爸阿妈最开心。 自动波啦，跟住。 喂，其实都真系依家到咗呢个年纪，因为我哋晨光咧都几多听众系你呢个年纪群噶嘛，咁啊叫做啊人生即系上半场啊踢嗰场波踢得好好睇啦，咁样下半场真系咪真系周游列国啊，或者即系同太太叫呢啲可以用呢四个字啦，风流快活啦，因为你同老婆啊，点风流都冇乜所谓嘅咁样，咁系咪都系咁样叫做云淡风轻咁样度过下人生下半场啦？谂住 都啱嘅，因为我希望喺60至70岁呢段时间咧，仲要行得走得都健康还可嘅时间咧，希望去见多啲世界啦吓、嗯，因为到时即系如果你70几、80岁，可能即系到时。行动唔系咁方便嘅话咧，即系你去玩嘅心情都影响到噶嘛。 系哦，啱，即系好开心啊！我觉得呢啲简直系即系我哋梦寐以求嘅退休生活啦。 等我都记住先。 喂，你去咩州？去长洲？唔系啊，去咗欧洲。 欧洲啊， 系 欧洲啫嘛。 系啊，系啊，你去咗边度啊？系啊，你去波士顿？唔系啊，去咗波兰啊。我谂住睇下啲诗人咧，旧时系点样作诗嘅咁样。哇，即系好浪漫啊！我觉得呢啲地方。 仲有嚟紧有冇啲咩？plan 啊，去其他地方 系啦， 而我太太好想见去睇北极光嘅，我都好希望，我都北欧见到嘅， 咁正 挪威嘅地方， 我都想去睇啊， 芬兰冰岛 系啦，我都想睇， 要去啦， 北美嗰啲都 系啊，因为呢一个系一个目标嚟嘅，我都想希望同太太一齐可以睇到北极光。就系咯，人生下半场， 开心嘅， 开心开心， 一定睇到嘅。 咁啊，今日带嚟呢首作品，张学友先生嘅《爱是永恒》，祝你全家，以至咧你姐老婆 嘅家姐， 系啦，老婆家姐嗰一家人都系咧长长久久，开开心心，好嘛？ 歌词有几句好重要嘅，真系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永不死。 哇，好浪漫， 你 穿过喜和悲。我唱出嚟先要， 好啊好啊，嚟啦， 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 yeah. 跨过生和死， yeah. 有着我便有着你， yeah. 天路地路也好，绝未离弃。 Come on， 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哇，几 好嘢， 喂。 辛苦啦！ 喂，张生，我帮你打个电话俾周国峰先。 系时候啊，中年好声音二啊， 分嘅啫， 系啊， 做分嘅啫，我觉得 唔会啊，好高分啊，都打埋俾阿伍中恒啊， 系咯， 我哋两个 伍中恒帮你打， 系啊，嗱系肥猫唔识啫，其他我都可以帮你打去讲下呢个中年好声音下一 round 你即系要参加。喂，多谢你电话，张生，同你讲住咁多先啦，好嘛？拜拜 ，OK，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是不有衷，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是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路地路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喂，好多时我哋咧朝头早饮嗰啲叫冲剂咧，咪一个粉，跟住倒落个热水嗰度就咁冲嘅。你哋个步骤系咪通常都系咧就倒咗热水先，或者系倒咗，你会系点样噶？ 我落咗粉先， 我都系落咗粉 先，系啦，跟住就再落水咁样嘅，系啦。呢个都系大部分人咧会叫做用呢啲冲剂嘅时候嗰个方法，其实。 其實感覺是會對版的，因為你落了粉絲，那你就可以 guarantee， 因為粉呢有陣時一倒的時候，你不知點解硬係覺得好像有一個杯狀的嘢咧，就可以將啲粉就唔會散到周圍都係咁嘅感覺嘅。咁、如果你嗰個水咧斟得太高嘅話，你就硬係凝住咧，嗰啲粉會周圍飛咁樣。 會啊， 係啦，因為個水個位已經高啦咁樣。好啦，咁有一啲嘅叫做研究都幾得意喎。咁我哋就係研究呢啲粉。到底佢冲嗰个方法系点样先至会系能够最均匀，可以将入边嗰啲粉咧就冲溶佢咁样。好啦，咁当然第一样就 系 水要热啦。你水都唔热嘅话就好难搞。好啦，咁但系原来佢哋咧就主张大家用咗水先嘅，即系你攞个杯，先将个热水倒咗落个杯入边，然后先再冲粉嘅。好啦，咁佢哋都有解释嘅。好啦，如果你先系将呢一个粉倒咗落个杯嗰度，跟住先再冲热水嘅话咧，咁由于你个粉入边已经系堆积咗一团嘢喺度啦，好啦，即 系 好似有个小沙丘咁样堆喺度，你先再落水咧，你一落水嗰刻咧，其实好多嘅粉咧，佢已经咧系会好似混埋咗一嚿咁样，混埋一嚿，咁会变咗咧就系一团团。嘅感覺喺個水入邊先再由嗰一團團咧，去到再慢慢去到融化。 通常要搞，我而家咧小朋友講呢個咧，我都近排買咗嗰啲芝麻糊沖劑，即係我好人大咗，好似對頭髮好嘛，食芝麻糊咪食啦，即係我都赤裸啲咁樣講。咁啊，成日搞嚟搞咧， 芝麻糊我都幾中意食。 個杯底咧， 都有啲未用曬， 係啊，搞極都唔化，係 真係唔化。咁所以你可以試一試呢個方法，就係先落咗水先。先落咗水，然後就再落粉。咁佢哋就話到，如果係一般嘅飲品嘅話咧，落咗水再落粉嘅話，喺你啲粉倒落個水嗰刻嘅時候咧，因為你啲粉咧係落緊落個水底噶嘛。咁嗰一刻佢已經咧係開始慢慢溶緊，而且係減少佢哋咧就叫溶到或者撈埋一團團嗰、嗰一樣嘢嘅。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如果你係先落水再落粉，然後不斷咁樣攪拌佢嘅話咧，係可以令到佢嗰個咧就會均勻啲。不過如果你話係芝麻糊嘅話咧，其實嗱我都會建議咧。是落咗水先嘅，咁但系我就会建议攞个细细地嘅煲，然后我就会热住嗰啲水，热住嗰啲水，跟住先至再落呢一个，系啦，再落嗰个芝麻粉、芝麻糊嗰个粉，跟住咧你喺一个可以热住嘅 pan 上面咧，就慢慢不断搅动个，咁应该会系最溶到嗰啲粉嘅。如果唔系咧，芝麻糊咧，你食到个底，我梗系明白，我都中意食芝麻糊，食到个底嘅时候一劈劈，你又觉得嘥，但你又唔会再食， 跟住你又要洗咧， 系啦， 好麻烦，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下咧，即系有呢啲叫冲剂啊，或者用粉状去到泡嘅一啲食物嘅时候咧，试下用呢啲方法啦。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咧就过咗呢个农历新年啦，咁我之前咧咪有自己养吉嘅，即系种吉啦，系啦， 养 种吉得唔得到吉 咧？系啦，有啦，有吉仔啦，咁佢已经变咗橙色啦。 养吉仔 系啊，吉仔 吉仔可以养，其他仔唔好养。 系啊，养吉仔种吉仔。 我喺屋企系种狗嘅，你系养吉 狗仔，养狗仔。 系啊，sorry 啊，两次错 咗。你系咪浸咗嗰啲咩咸金吉嗰啲？ 系啦，嗱，我前几年就系浸咗两盎嘅咸金吉，我到而家。都未飲，因為我想浸耐啲先。 哇，浸咁耐！ 咁而今年咧，我就決定攞嗰啲吉咧嚟做啲乜咧？大家有冇食過陳皮啊？ 有， 有。 知唔知係點嚟啊？ 咪就呢啲。 就係吉嚟啊！ 吉嚟 係 啊！ 係啦，就係啲金。 唔知啊，其實 係啦，就係啲吉嘅皮嚟嘅。咁啲吉咧？就是只要你剝咗佢咧，嗱啲人以前咧，其實有好多人，我以前爺爺嫲嫲咧都會整好多呢啲陳皮嘅，無論你煲湯又得啦。之前咧茶藝師咧都有話，其實焗茶咧都係好好嘅喎，對於我哋嘅身體嚟講。 啲中醫師都係咁講嘅，有陣時如果你有有陣時可能幾聲痰啊，咁你攞啲陳皮去到沖水咁樣，其實都已經 OK。 係啦，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決定將啲吉咧就唔會攞去做呢一個鹹金吉，我就嘗試攞啲吉嘅皮咧嚟到去做呢個。陈皮， 你头先啲字典咁厚嗰啲陈皮就系 你自己整， 自己整嗰啲。 嗰啲唔系，我边有咁快整得到啊？因为呢一两日咧都仲系仍有少少咳，有啲痰，咁所以咧就长期带住啲陈皮，咁但系嗰啲就唔系硬骨骨嗰啲啦。我而家系要整嗰啲晒干嗰啲，咁但系咧你话啊，我 系 有话有个天台先可以晒到啫，但系其实原来唔需要晒，你都可以喺屋企咧做到呢个陈皮嘅 风干咁样啊？系嘛？ 唔系风干， 我有风干机喎，反而 系嘛？ 有啲 咁你可以。 可以整嗰啲 嘢，我 屋企都有， 整嗰啲水果乾喎，都可以。 可以，但我最緊要係嗱，我有段時間好似 Vicky 咁樣 cut 得好緊要嘅，咁啊，中醫師就叫我咧，就將啲乾咁啊烘成呢個薑絲， 係啦， 跟住薑， 係 啦，跟住就含薑或者係沖水飲，係 係 咁其實佢跟住咧真係飲咗一個月到啦，持之以恆，跟住就好翻啦。 你養到個乾啊！ 会 又养到系啊， 即系应该关你哋两个成日都同中医师倾偈，我平时就要俾钱先可以同到佢倾偈，你哋就好啦。 我哋都系帮听众问 嘅 啫， 啱嘅。但系你哋，所以我哋咪个节目好咯，好有知识嘅含量，即系我哋西医又有阿李嘉仁医生帮你睇住， 又有中医师，又有营养师， 系啦，有营养师，有律师，又有大壮咪，又有唱片骑师，即系你哋几个，系啊，几好噶。又有金融分析师。讲咗几句， 系 啦，师都齐晒， 仲有厨师， 系啊，三师啊，冇十一局嘅呢度，系啊，三师会诊。 讲翻个陈皮啦，咁究竟其实用啲乜嘢咧，都唔需要话有啲咩烘干机嘅，只要你有煎 pan 就得噶啦。原来用煎 pan 咧，只要你剥咗嗰啲骨嘅皮咧，你个白底向底，白肉面向底，然后咧你就将佢咧烘干细火。20至25分钟，当个边咧，你发觉有啲硬硬地啦，你就可以反转佢，再烘多3分钟。3分钟之后咧，熄火焗佢10分钟，你就可以将佢咧变成一个好完整、好靓嘅陈皮，然之后就可以放落呢个密封嘅罐度。 咁快搞掂啊？ 系啦，原来咧你唔使一定要晒干嘅，甚至你有烤箱嗰啲咧，嗰啲焗炉啊，你用80度烤佢一个钟都可以。 会热气啲啊？用呢个方法？ 但系因为唔系人人可以有一个咁大嘅环境嚟到去晒干啊嘛。咁但系有阵时咧， 晒干风干应该系最好嘅。 系啦，系啦，天然啲嘅。咁但系咧呢啲就可以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下咯。嚟焗下茶、煲下汤啊，甚至而家做定攞去俾仔仔做嫁妆啊！你小哥，系啊，而家有好多 嫁妆， 系啊，你有网上面啊，陈皮系嫁妆嚟噶。